早晨，欢迎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啊！呢一个时段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嚟嘅。出边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即系低级度嘅水平啊！今日系6月7号，农历就系5月初二，6:09嘅朝头早咧，欢迎大家睇到收音机度啦，同我哋咧一齐经历住晨光第一线嘅。今日咧出边嘅天气咧个感觉有少少湿湿立立嘅，咁所以应该就会落少少雨啦。天气报告亦都话今日大致多云，间中系有骤雨嘅。不过咧亦都希望大家嗰个区域咧少啲雨，咁啊同埋星期五嘅时候或者星期六咧都可。可以唔使落咁多雨，等到大家都可以享受呢一个假期啦。 晨光每日一格， 唔知你哋系咪一个浪漫嘅人呢？其实好多时好多女士都话希望男士比较浪漫一啲，或者越嚟越多人都希望身边嘅伴侣充满仪式感。其实浪漫咧可以话系一个包装，但系实际上咧都可以话系一种仪式感嘅体验嚟噶。好多人就话啊，点解啲男士们好似净系识得实话实说，好似俾唔到一啲情绪嘅价值女士咧？或者如果可能男士买一扎花送俾你，咁就同你讲我爱你啦。咁但系咧又好似唔够铺排，咁啊令到成件事唔够浪漫。其实唔系话直接表达爱意唔好嘅，不过就好似礼物有花纸咁样，当你拆礼物嘅时候咧，系多咗一份期待感，亦都系浪漫嘅意义所在。所以其实浪漫有时都唔系多余嘅，可以令到爱情变得更加有深度同埋充满惊喜。如果你哋系一个本身唔够浪漫嘅人，不妨试下同对象表达一下你嘅爱意，可以将浪漫咧融入啊，成为咗你爱意嘅一部分咧，可能你就会愿意去表达更加多，亦都希望大家可以过一个比较浪漫嘅一日啦。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现在这一种心情，我想要唱给你听。 我们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睇一睇天气。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亦都比较低，最高气温大约系29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端午节同埋随后两日天气咧亦都系日间比较炎热啊。出边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即是低级度的水平。大家都知道现在多了是很多垃圾啦，每一天大概有11,000公吨的固体废物呢是会送了去堆填区的。而最快呢大概应该就是2026年可能就会饱和的啦。咁所以政府就多啲推出一啲关于回收嘅计划啦。咁但係除咗回收之外呢，其实而家喺香港亦都係兴建緊一个叫做焚化炉，或者我哋所讲嘅焚烧发电设施。咁呢一个就叫做 iPark One。咁希望呢可以喺2025年嘅时候就投入运作㗎啦。到时呢原来可以处理都几多嘅固体废物，都成3,000公吨嘅。咁你处理完呢啲废物之后咧，佢嗰个废物嘅体积就可以减少90%以上。咁而且咧，冇谂过，原来佢焚烧嘅过程嗰度系会产生热能噶嘛。佢就索性咧都唔好嘥咗呢啲热能啦，直接咧用埋佢做一个发电嘅用途。每一年咧预计啊，可以输出4,800,000度电量。咁即系大概系用到几多户人家咧？咁样，原来用到100,000户嘅家庭啊。其实咧呢一种嘅叫做我哋叫做焚烧发电设施咧，系好适合香港用嘅，因为香港系地少人多啦，系需要发展一啲可以持续性而且系可以处理大量嘅垃圾嘅一种叫做焚烧发电设施嘅。咁其实呢一种设施咧，原来系已经非常之效率高，好成熟，而且成本效益系非常之好噶啦。因为其实唔同嘅城市，可能系譬如我哋比较近啲嘅深圳等等啦，已经系用紧呢一种技术去处理垃圾，咁而且咧系可以发电啦。咁而家咧，佢哋就估计咧系可以将呢一啲嘅电力俾翻设施内部嘅使用，咁然后剩翻低咧就可以输出翻电网啦。咁直接就可以减少咗一啲化石燃料同埋一啲碳排放。咁希望咧亦都可以大家都有机会用到我哋头先所讲嘅回收电源啦。咁其实咧，而且而家都继续系兴建紧第二款嘅 ，plan 紧开 Park Two 噶啦，希望咧就可以增加更加多嘅减费啦。咁同埋咧，亦都希望可以去到2035年嘅时候实施到呢个零废堆填嘅目标。咁不过咧，大家都可以帮下手嘅，记得要源头减费同埋帮手回收下啦。 凡事要做完，自愿说错了也要守护数十年。为什么恋爱要视为长跑，鼓励不变，让成怨侣万千。早知结你是徒难弃，就别看远。人生很多事浪漫过，和残局未了断。有时候爱需要壮烈气拳。早知爱你浪费力气，就别再周旋。已经无呼吸机 雪满透，为何不趁早中断？省点时间去写新作品，新指线。长的肯定失去乐园，求人留在侧船，早知结尾是徒难戏，就别看远。人生很多事浪漫过，和残局未了断，有时候爱需要壮烈气拳，早知爱你费力气，就别再找寻，已经无呼吸，极难逆转。这小说满头，为何不趁早中断？省点时间去写新作品，新指线。这代不信命，不信天，共谁应马上缘，无需心愿。不想勉强，越撑越远，现在挑选，何必坚守腐烂誓约，还强调是锻炼，半途尽废好过。抱着炸弹入面，喜欢过你就已赠我刹那的永远，求给下半生如寒争恋，事到如今甜蜜要是永远，再难到打前何妨一起放手别脱点，只愿留住你可爱那面。 晨光第一线， 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下个星期一咧就系端午节啊，咁所以同大家讲定咧，究竟端午节嗰日大家可以去边度睇龙舟表演啦，或者去参加嘉年华嘅，因为而家真系多咗好多唔同嘅好去处咧，都可以介绍俾大家听。咁第一个当然就系比较出名咧，就系沙田龙舟竞赛啦。今年都系依然有嘅，喺沙田城门河咧都系举办呢一个沙田龙舟竞赛2024嘅。咁系有28场嘅赛事，除咗系有小龙同埋中龙嘅竞赛之外咧，亦都有凤艇啊，即系全女班咁解。咁亦都系咧保留住呢一种嘅凤头凤尾嘅作赛地方。咁呢一个咧，而且我觉得大家话哦，唔系话好中意睇龙舟，咁可以做啲咩咧？亦都系有呢一个嘉年华会嘅，咁会有一啲美食啦，或者系表演互动工作坊等等咧，都可以俾大家去参加。咁所以咧，男女老幼都系好适合睇嘅。咁另外，除咗系我哋头先所讲嘅沙田之外咧，大埔区嘅龙舟竞赛亦都系好出名啦。咁亦都喺6月10日嘅朝头早8:30咧，喺大埔嘅海滨公园提半亦都系会举行噶啦，咁就会持续到下午嘅1:00，有19场嘅赛事嘅，咁大家亦都可以去参加埋呢一个大埔龙舟缤纷嘉年华，一样啊，都系有一啲美食啦，有一啲互动工作坊，亦都有摊位小游戏咧，亦都系可以俾大家玩嘅。咁另外咧，除咗系大埔之外咧，其实西贡都系有嘅，会举行9场嘅赛事。咁部分嘅赛事咧，仲会有呢一个嘅初赛，之后先再有去决赛有冠亚季军嘅。咁同样啦，亦都系有呢一个叫做陆上嘉年华会啊，无论你系小朋友定大人。 人咧都可以参加嘅。因为船仔我咧对于睇龙舟嘅表演或者比赛咧就唔系真系好感兴趣嘅。咁但系对于嘉年华咧，因为可以食啦，又可以玩咧，我自己都几中意嘅。咁所以咧，如果你系本身唔系好中意睇龙舟，但系咧又真系好想感受一下呢个节日气氛嘅话咧，不妨可以试下去到呢一啲嘅龙舟节啦。咁啊，去完睇完比赛之后咧，直接都可以试埋嘉年华啦。呢首歌是林海玲的《现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欧洲国家杯今个月中开锣，警方话留意到多咗非法外围网站接受以虚拟货币落赌注，相信基于虚拟货币有一定嘅匿名性同埋便利度，但系强调无论系加密货币或者涉及银行户口嘅储值支付工具，例如转数快，都属于监测之内。警方話，涉及騙案或者非法賭波等資金鏈，可以透過洗黑錢罪名拘捕或者起訴。警方亦都會恆常網上巡邏，並且同內地同澳門合作打擊非法外圍賭博。針對即將舉行嘅歐國杯，警方會落區宣傳，包括到酒吧派傳單。另外，警方的临床心理学家发现，近年首次参与赌博年龄平均只有大约八岁。警方认为互联网普及，年轻人接触非法赌博的机会大增。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一间由联合国机构管理、用作收容避难民众的学校。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强调联合国设施不可侵犯，各方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要保护联合国设施，又呼吁各方根据国际人道法尊重和保护平民。遇襲的學校位於加沙地帶中部努塞賴特難民營，由聯合國近東救濟工程處管理，收容了6000個流離失所的人士。學校當地星期四凌晨被以軍轟炸，哈馬斯官員說40人喪生，包括多個婦女和兒童。以軍就說行動是針對匿藏在建築物內的武裝分子，並且公布一份9人名單，說他們是哈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的成員，在以軍的行動中被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成功完成试飞，在印度洋浅落。星舰以及飞船集成系统当地星期四朝早在位于德州的基地发射升空，围绕地球飞行大约半圈之后重新进入大气层，并且在印度洋浅落，过程历时大约1小时05分钟。 SpaceX 行政总裁马斯克在社交平台贴文祝贺星舰在海上成功软着陆。今次是星舰第四次试飞，首次实现海面软着陆，之前三次都以爆炸和解体告终。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端午节和随后一两日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睇下啦。 香港电台有得睇，有得听。 语妙天下 Language Academy 主持 Milton 潘思聪 Lester 洪少贤，陪你走进美妙嘅法语世界。 可能大家听过呢个格兰披治啦，咁其实格兰披治咧就系从法文呢个 Grand Prix 度译出嚟嘅。Grand Prix 咁除咗 Prix 系解奖之外咧 ，Grand 咧就系解大咯。 即係所以其實本身格林披治嗰個獎個名字就係指大獎。 逢星期日晚8至8:30，香港電台第二台。 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凡。 早晨，早晨，朝早6:36嘅时候啦，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船仔。 早晨啊，我真系谂紧可唔可以唱翻首神，唔得，我算啦，我都系唔好唱。 点解啊？你咁热爱唱歌，连唔热爱唱歌嘅我咧都即席挥毫啊。 把声好似唔系几好啦。 哦，要对自己嘅声音有信心啊吓。 我讲嘢啦就。 咁啊，出边26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93%嘅。咁啊，如果谂住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有啲户外活动嘅话，都要留意住啦。咁啊，最好就择日啦，择日重赛啦。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啦，局部地区有雷暴，呢个先系重点啊吓。好啦，咁啊，今日咧咁啊，想问一问阿船仔啦，其实个个都用电话噶啦，而家 系。 智能電話啦，我喺我身邊已經冇人用嗰啲有 keypad 嗰啲電話嘅，即係以前嗰啲有粒特製嗰啲電話。 我除咗婆婆就冇，真係冇啦，身邊 冇啦，我身邊真係冇啦，係啦。咁唔知道聽眾你身邊嘅朋友係咪都係一樣啦？咁啊，大部分人都係會用一個用屏幕已經可以顯示曬所有嘢，包括你打電話嘅時候都係一樣。我成日覺得咧。電話的定義或者手提電話的定義是已經由第一代的這個智能電話出現的時候已經是徹底顛覆了它，因為電話已經不再是一部電話，電話只不過是一個統稱，它在電話的功能上面也都只是很冰山的一角，我們還是叫電話的時候，但大部分我們用的時候我都不是用電話的功能， 還有多少人真的會煲電話粥呢？ 你會的嘛，你有跟我說過， 我會啊， 你現在還會的嗎？ 我會啊，我仲要覺得係真係煲電話粥喎，係一定要用電話條線喎。 嚇、啊，屋企嘅電話嗰啲啊？ 唔係，即係你譬如你咪而家有好多social media 嘅方法，你可以直接透過 social media 打電話嘅、 哦。即係你意思真係用翻個電話線去到打？ 係啦，我自己覺得唔知點解硬係覺得個個好啲。 你屋企有冇電話？ 而家冇啦， 实体嘅电话 冇啦，冇啦， 我屋企都冇啦。 以前就有嘅，而家就冇啦。 吓吓， 系啦，所以就我好奇怪，我都系成日永远打俾我，都系用翻实体嗰、那个，即系唔系实体嘅，即系叫做电信商嘅嗰一条电话线打咯。 哦，即系真正嘅电话咁样啦。我都系嘅，但系电话粥我都唔记得咗几耐冇煲啦。 男士们通常都少啲嘅。 唔系啊，以前小学、中学都有煲电话 粥，就系大个咗好少咯。即但系身边女士咧，我都仲有啲朋友系同我一样，系会同朋友煲电话粥、 啊。我身边我相信除咗你之外啦，因为你都喺我身边啊嘛，系啦，除咗你之外咧，应该系冇人煲电话粥噶啦。 系真系少咗好多嘅。 系啊， 但系真系好开心、啊。 嘥时间、啊，其实而家啲人应该会觉得 点会嘥时间啊？ 因为你有嘢讲嘅，你留低个 message 或者你直头打咗。 咁呢个系倾偈嚟噶嘛？打字嗰啲冇。 咁你不如见面啦、啊，如果咁样。 我哋系一样同时进行的。即系会见面啦，第二日就打电话啦、啊，再见面啦，再打电话嘅。 哦， 系啦，呢、這个先系真正嘅朋 友。朋 友 定男朋友啊？你嗰个 都系朋友。 朋友， 男朋友就唔会咁嘅。 哦，系咩？ 男朋友就系唔好打电话嚟啦。 哦，咁啊，所以电话嘅定义都而家好广泛啦吓。譬如电话都可以我嚟打机啦，入或者玩游戏机啦，亦都太多嘅功能啦，搵资讯啊，上网啊，甚至乎啲人买股票。你想到的其实电话原来都可以帮得到你。我有阵时有个想法的，在很多的电影里面呢，或者有很多人推敲外星人的时候呢，都会见到外星人就拎着个平板按按按按按。 是啊。 又他们又不用说话的，这样就是好像心灵感应样。可能都是一些很高的科技，令到他们用一些很小的装置可以做到很多的事情。那我们有阵时候我会谂，我哋系好慢慢向嗰个方向， 系啊，咁好似你以前睇电影，你都唔会觉得哇，原来而家啲智能手机啊、电脑啊，已经去到呢一个程度噶嘛？ 系啦，所以系犀利啊吓，咁啊，但系咧，亦都有唔同嘅地方嘅人啦，其实佢哋对于电话佢哋嚟讲系好陌生啊。 咁但係佢哋亦都會接受，亦都需要接受啦。咁呢個地方就喺邊咧？就位於巴西 ，Brazil， 亞馬遜 森林， 係啊。 咦，我有睇嗰個新聞喎、 啊。呢、這個真係好笑，因為嗱，呢個部落咧其實係2000人嘅，咁佢哋咧本身咧喺一直以嚟佢哋嗰個文化傳承咧就係靠呢一個口耳相傳。即係好似我哋好耐以前咁樣啦，我識啲嘢我就望住你，我用個口話俾你聽，然後你識咗啦，跟住我就教第二樣嘢，如此類推咁樣。咁但係佢哋一直以嚟嗰個生活咧係好 簡單、好淳朴， 係好朴素。咁而佢哋都仲係過境一啲打獵為生嘅生活。咁所以大家想象得到咧係好特別，即係佢哋喺個森林入邊或者喺佢哋原野嘅地方嗰度，例如佢哋打獵，佢哋打到今日打一隻鹿仔。或者打一隻炮翻嚟，咁呢個咧就係俾佢哋食噶啦，即係等佢啲族人去到食啊。咁我有睇過佢哋好多唔同嘅片咧，有啲咧就都幾誇張，我哋諗唔到嘅，其實佢哋都會食嘅。可能射支箭射咗上天嗰度，就打一隻鷹落嚟，跟住就綁住只鷹喺條腰嗰度咧，跟住就行翻去。 係呢個幾搞笑 啊！係啊，咁啊行翻去個自己嘅族群嗰度，跟住我哋今日可以有隻鷹食啦。 哇，好英勇喎、啊！咁樣行。 有陣時又有譬如捉馬騮啊啲，我有 send 過俾你睇啦，係啦。咁有啲咧就都係特別嘅原始嘅，咁但係大概兩年之前左右啦，咁啊呢一個部落亦都發生咗個大嘅變化，咁就係 佢已經俾呢、這個 就係光纖入屋， 佢已經俾呢個網絡入侵啦。 係啊，佢哋都俾網絡入侵啊。咁你問我嘅話咧，我都覺得係擔心嘅，因為睇到今次呢一個嘅報導咧，咁佢哋俾網絡入侵嘅時候，咁佢哋年輕嘅一族咧。就真係沉迷手機， 同我哋一樣啫嘛。 同我哋一樣，但係佢哋咧係講緊唔出去打獵係會餓死嘅一個部族嚟噶嘛。咁佢哋仲喺度，又又又又唱緊歌嘅時候， 係咪真㗎？係咪真係咁唱㗎？ 咁阿媽連阿古 Panda 都唔係非洲話啦。好啦，咁所以呢個題外話，咁佢哋喺度諗住要報即係報仇嘅時候咧，咁啲。族長啊、村長咧，佢哋都喺度話：年輕人咧，而家成日都唔出去打獵，咁啊，亦都荒廢佢哋嘅耕作，咁啊，令到咧條村嗰個嘅日常嘅生活大受影響。咁啊，歸咎於咧就係呢一個嘅網上面嘅服務啦，咁啊電話亦都係最主要其中一個原因，因為佢啲部族咧就掛住喺度打機，打機之餘咧亦都玩暴力嘅遊戲，咁啊亦都好擔心嗰啲部族入面嘅青少年嗰個性格會變化啦，咁亦都會追一啲色情嘅網站，咁你知啲部族其實有陣時都好保守嘅，咁佢哋。即係你喺香港，如果喺條街嗰度 kiss kiss 咁，大家都咁樣嘅，即係仲係傳統。 係啊，係啊。 咁但係喺外國就好普通。其實佢啲部族咧係比我哋更加保守嘅，即係佢哋男男女女都要分得好清楚。咁但係而家因為睇咁多呢一類型嘅色情網站咧，咁所以佢哋啲年輕人就開始走歪，咁啊令到啲族長就好擔心。 我覺得其實呢啲都仲係話唔係影響到生存。但是他们不耕作不去打猎会死的、哦。 不射的会如何塞外奔驰呢 是 所以呢、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很警示告诉我们原来电话对我们 smartphone 啦智能电话啦对我们的影响是相当之大的。我们即好像剑都有两面啦或者槍都係成日咁講，你可以用喺好嗰方面，用喺唔好嗰方面，任何嘢都係一樣。咁所以我即係一個好温馨嘅提醒。今日如果大家係拎住，都係一定會拎住個智能電話噶啦。咁啊喺地鐵上面亦都唔係好覺有人係會睇報紙噶啦。 係， 因為以前細個係嘅，啲人坐喺度揭到好。係 啊，你就會裝隔離嗰個睇啲咩？ 大家一齊睇報紙，咁而家大家一齊玩電話。咁如果係嘅話咧，都唔好俾電話影響我哋嘅心神。我哋唔好俾電話牽住我哋嘅。鼻子走，我哋系要好好地善用佢，令到我哋嘅生活咧得到一个更加好嘅提升，呢、这个先至系最重要吓。 晨光百科， 好啦，睇睇时间先，6:44啊。咁啊，天气方面，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轻微啊，至到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端午节同埋最后一两日咧都系炎热嘅噃。今日嘅晨光百科，我打算同大家睇睇啦。睇咩咧？而家出边咧就话有雷暴密云啊，睇唔到噶啦。咁但系夏天同冬天，我哋所睇到嘅星星，其实咧亦都系有一个大嘅分别噶。 最主要原因是啲乜嘢咧？点解冬天会比夏天睇更加多嘅星星嘅咧？好啦，揭晓啦。咁啊，冬天嘅时候咧，好多时啊都系嚟自北方嘅寒气，呢个寒气咧亦都系带住啲干燥嘅气流。有啲甚至乎更加誇張嘅，係西伯利亞冷氣團啦，咁啊受到呢啲嘅冷氣籠罩住，咁所以好多嘅天氣都會變得上咧係乾燥。咁我哋已經係算係南方，咁但係如果北方嘅話咧，更加厲害，嗰個對比更加強勁啊！咁空氣乾燥，即係代表入面所含嘅水蒸氣咧，原來係唔多嘅。水蒸氣就具有咧就遮蔽星光嘅一個性質㗎。咁所以水蒸氣少嘅話，其實水蒸氣少本身形成雲嘅機會都會少，亦都形成霧嘅機會亦都減低。所以空氣乾燥嘅冬天夜空睇到嘅星星咧，肯定係會比較上多啦。好啦，除此之外，咁啊冬季嘅夜晚咧，另外一個關鍵啦。冬季嘅夜晚咧，時間係比較長噶。我哋做晨光啊，更加明顯啦。有陣時，如果係五點鐘朝頭早嘅時候咧，如果喺冬天仲係漆黑一片嘅，或者啊，可能六點鐘嘅時候，啲聽眾都話翻我哋聽，我哋喺直播室，但係出邊嘅天咧都已經係黑曬嘅，仲係黑曬嘅。冇錯，咁啊冬天嘅性質咧，咁啊就係夜晚嘅時間比較上長啦。同其他季節相比嘅話，即係話你可以觀察。呢、这、一個外太空星星嘅時間，亦都係相對嚟講，亦都係比較長。咁所以咧，有一啲叫做譬如一等觀星嘅時間咧，大部分都會擺喺呢一個冬天噶。啊，正直就係因為咁啊，咁啊，所以咧喺冬天啲人觀星咧，就會準備定好多咩露營啊，甚至乎喺有啲人甚至乎咧會食下嘢，食啲暖嘢，煲下咖啡啊。點解咧？因為通常咧觀星嘅時候嘅氣温都比較上凍，原因佢哋都會珍惜咗或者利用咗冬天夜晚嘅時間。好啦，而家咧就係六月七號啦，咁啊香港嚟講都已經係踏入咗呢一個嘅夏季噶啦嚇。咁啊踏入夏季嘅時候，即係話我哋觀星嘅時間亦都會少，再加上我哋而家受到啲濕潤嘅空氣啦，無論係東方嘅空氣定還是南方嘅空氣吹過嚟嘅時候，都容易形成霧氣同埋形成一啲嘅雲嘅。再加上雨水較多，有雨即係代表一定有雲啦。咁所以夏天觀星咧嘅機會就會比較上少啦。咁你如果你中意觀星嘅朋友，你會唔會都係同我一樣喺冬天嘅時候好中意望天打卦，睇下出邊嘅星宿咧嚇？ 黄爱的声线总听出有渴求，能绑手绑脚使我不要丰收，宁愿把希望与暗室里拘留，一直说很荒谬。我这么衷心想触及你望，身边很狠心推推搪搪阻着前进，你劝每句我也要相信。Kiss me， 你说生活就不得已。Say you love me，Can you love me？ 放我高飞不畏智，活在地狱里纠缠，为何名为自私？鲜血跟痛苦也不休，皮肤的表面一早铺满忧愁，多难养的迁就，快算清楚错解释着每次，周遭的声音反反复复扰乱言语，你也有你过去。 就不得已。Say you love me, can you love me？ 听我心底的故事。Say you love me, but it kills me。各有春尽是否可以 ？Say you love me, can you love me？ 可我真心的意，是会别再。 作品来自 Jenny 李杏毅的告别煤气灯，如果你是一个手机成瘾的朋友的话，这首歌曲你听完之后可以将它的名字改一改，叫做告别智能电话，令到你可以找回属于自己真正的生活。早上的时间来到6点51分，我们有 Sunny Sir 在这 里。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热啊热啊， 做咩事啊？吓亲啲听众， 做咩事？ 点解热咧？其实即系呢段时间咧，虽然话就话我哋即系都香港多雨水啦，咁啊，但系天气咧有阵时候都热啊，吓咁啊，香港嗰度热咧最麻烦系咩咧？佢加埋湿啊！ 你容许我打断你话柄好嘛？ 可以，先介绍咗你先。 你未同听众打招呼， 就喺度嗌热。 早晨都未讲， 系有我哋香港山野协会总教练阿梁志豪 ，Sunny Sir， 喂，要讲早晨先啊！ 早晨早晨， 事少啊，礼貌好紧要啊！好啦，你继续讲啦。 好啦，咁啊。好啦，新年时候就容许我继续讲啦。真系热喎，呢排咧又热又湿嘅时候咧，我谂个中暑嘅定义就要揾阿新年时候去讲讲。中暑系咪真系代表我天口庆大大个太阳晒住落嚟，然后我真系喺个太阳下低晕咗，嗰啲先叫中暑？定还是我嗰度冇太阳晒住噶，但系我嗰个地方就好翳焗，咁咪犀利中暑咧？ 都系中晒呢啲嘅情况， 系嘛？ 系啊，我哋即系讲紧中暑，唔一定系即系好猛太阳，有时候可能系。佢缺水，或者排唔到汗，降唔到温。 我都缺水、啊， 你荷包缺水我知嘅，你唔使望住我啊！嚟呢啲难嘅，我知道你想讲乜嘢，我一早就睇通你嗰啲 系啊， 系咪？即系荷包缺水系咪？好啦好啦，我哋讲翻啲正经嘢先。最主要咧就系好多时候大家以为夏天净系阳光晒住咧先会中暑嘅，咁啊未必嘅，真系翳焗，我无法将个体温。即係散失咗，或者係叫做降温咧，都係一個即係禮計嘅地方嚟嘅。咁例如係幾時咧？譬如打風前嘅天氣， 係翳、 悶又焗又濕，出咗汗都揮發唔到，因為我哋人體係透過排汗，啲汗珠係透過體温嘅傳導，然後將個體温啲汗珠係蒸發，然後再對流帶走噶嘛。即係傳導對流嗰啲咧。 哇 ！Science。 你又是要講英文係咪？你都咩 ventilation 係嘛？ 哇！ 即其實咧，成日俾啲校長笑我哋咧，發音唔標準。 係係係， 我哋都係小心啲講。 Sorry 校長。 喂，唔係，即係又要提一提喎。講開啲聽眾，我哋有個啲老友記啊，喺平洲啊。 係點啊點啊？ 係啊，又話有聽我哋節目。 係咩？ 係啊，你可以同平洲啲老友記打個招呼先。 平洲咁多位，你哋好啊！我係白仔啊。 真係㗎，我哋講。书都入到平洲讲， 哇好嘢喎、 啊！我以为冇乜老友记听啦，话都成几十人喎。 系啊系， 平时平洲咁住咁多人， 平洲本身居民又唔系多， 都多都嚟好多人噶。佢有时佢哋识用 Zoom 噶， 系 即系有啲会用 Zoom， 一人有部平板机可以上网。 哦，几好喎、啊，系咯系咯， 现场都有十几廿人嘅，好高科技、我都真系差啲追唔上佢哋。我讲翻个正经嘢先， 系啦系啦，诶，个中暑嗰个 definition。 個定義當中就是由分醫生去定啦。但係我哋嘅處理方法咧，就係盡量唔好俾自己中暑，因為中過暑咧，身體就好多內臟都會即係中毒咁樣嘅。例如高温之後啦，細胞會有破裂啦，大量嘅鈉出嚟咧，會令到心臟停頓，再來就肝腎衰竭啦。咁 大量嘅鈉啊，哇！呢個你都知， 喂，咁啊讀過書噶嘛，咁啊即係咁啊點樣避免先？即係成日都講緊，喂中暑之後會都好多後遺症，所以唔好等意外發生先至諗點做。不如我哋今集先講下點樣避免意外發生先。 啊，好啊，好啊，係啊。 咁啊，個個咧都以為咧就係飲多啲水最簡單噶啦，飲水都要分 即系唔好太多， 嗯， 要适量嘅， 嗯， 咁例如系一个钟头，咁你就合，即系每十五分钟啦，合合一两啖水啦， 嗯， 咁好难计算嘅，有啲书咧就会讲嘅几多分钟咧，几多秒水咁， 吓， 哇，我点样计算啊？ 系啊， 倒不如就一两啖啦， 嗯，我自己都冇特别计几多秒嘅，因为都分享过啦，以前有参加嗰啲长跑嗰啲咧，嗰啲山艺赛即系一百 K 嗰啲咧，或者七十几 K 嗰啲咧，其实我都系会 set 个 stopwatch。專係有一個 stopwatch 咧，就去控制我嗰個飲水嘅。 係，咁佢就飲 係啦，二十分鐘我就飲。我唔口渴嘅， 啱啊， 都飲。 係啊，一啖就夠噶啦，一啖就慢慢滲落喉嚨， 同埋係含住喺個口入邊先。 係冇錯冇錯， 係啦， 因為太大水沖落去咧，又會撈搞嘅。 係啦， 個肚啊脹住好難 行嘅，因為體能唔好啊，所以要用好多呢啲偏方嘅方法咧。去到令到自己可以完成嗰啲赛事， 我唔得你咁讲自己啊！点可以咁咧？你咁讲即系我呢啲搞唔掂噶咯？ 你系谦虚啊，谦虚谦虚。 所以我觉得大家习惯都系叫大嚿水，因为最近都有啲就系老友记， 嗯， 同佢哋行嘅时候咧，佢就净系带咗 能量饮品， 系饮品啦咁。咁然之後就成肚甜嘅糖水啦，跟住就開始暈啦。 哎呀， 好奇怪，因為可能佢冇水啊。 係。 個血流量唔夠， 係 嘥咗啲血液落去個胃度，幫佢消化緊嗰啲即係電解質飲品咁樣。咁、所以我哋下次就記得要帶嚿水， 知道 水係緊要啲嘅，其他嘢就真係可以後期再飲啦。咁、驚口寡嘅落兩粒華梅， 嗯，華梅啊， 係啊係啊，啲、老師傅教嘅， 這個、少聽喎、 即係啲味啲嗰啲水裡面咧有啲鹹鹹地。系有酸酸味味嗰种感觉， 哦、 一两粒浸下就得。 我就以前咧华梅呢招我冇用过，以前咧我仲系会用水袋，即系有条管嗰啲咧， 冇错。 用嗰啲管嘅时候，个水袋我就直头放两片柠檬， 系柠檬都得。 系啦，柠檬华梅其实你呢个好啊，华梅仲有啲甜 少甜甜， 少少酸少少甜。你知柠檬啊，净系得酸噶嘛？ 系呢都系啲老师傅教嘅。 同埋柠檬我嗰阵时点解又咁中意用柠檬咧？因为个水袋好似会干净啲。 哦，系即系分享一下，我试过咧就有半个柠檬放咗落去， 吓， 但系唔记得咗攞翻出嚟。 哎呀，咁就会发毛啦， 唔系发毛， 唔系发毛咩？ 系浸到有浸，即系 柠檬苦 酸味咧，揦到嗰个水袋里边有浸胶锤啊， 吓， 跟住就个水袋要报废。 哎呀， 即系嗰浸胶锤系你哇好难接受饮， 系啊， 即系你饮到好似有浸塑胶味咁啊、本身水袋系冇嗰阵味嘅， 嗯。 咁就咁啊，揦過之後就唔得。咁啊，自此以後記住， 係 真係要攞翻走。 要啊，要啊，要！但華梅呢個，我覺得其實即係聽眾都可以試一試嘅，因為嗰個味道我想象到其實都幾好， 係好，都 OK 嘅。 係咯。 另外就如果你話飲水搞唔掂，排汗唔夠咧，就我啲參加者試過都係冇汗腺，汗腺比較少啲。 係。 咁佢成日都好快脆，塊面紅卜卜嘅。 嗯。 咁我可以用嗰啲噴霧水咧。 哦， 水樽啲噴霧啦，而家 咁樣係咪擠兩擠？ 即係話，我唔使特登去買嘅，咁你話啲消毒藥水， 嗯、 即係噴裝嗰啲酒精搓手液嗰啲噴嗰啲咧，咁、你可以用完嗰樽洗乾淨之後咧，就裝啲水落去，咁、你可以噴落塊面度，咁、啲水珠咧，等啲水珠揮發都幫到手嘅。 係， 咁坊間有啲水樽本身已經可以有加壓嘴噴樹嗰啲，咁都得嘅。即係貴有貴玩啦，啊、環保有環保玩法啦。 係咯， 話真係乜嘢都冇啦，咁你可以濕啲水落條毛巾度。不妨打落塊面濕濕地抹完之後多啲抹汗，多啲水擺落去，等佢可以即係循環快將啲熱將啲熱氣帶走。 係 呢個好緊要嘅，成日都覺得唔需要降温。不過我哋揾日都要講下啲即係裝備先得。 要喎、啊、要喎、啊，睇下點樣，因為夏季都嚟啦，大家都已經中意行翻山啦，咁所以就好多嘅方法可以俾大家防止中暑，因為中暑麻煩嘅嚇。 係冇錯， 中暑係真係非常之麻煩嘅，咁啊所以老友記又好，或者啲行山專業嘅朋友咧，都唔好忽視呢一個問題啦。唔該曬，新李 Sir， 拜拜。 好啦，出面室外气温啦，继续都系25度，转头会分途广播噶啦。普通话台咧会有好young音乐嘅，至于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我哋转头二台再见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 呢？ 我点知道 啊？人家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神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早上嘅时间咧7:07啊！各位听众咧就拣啱节目啦，晨光第一线啊，属于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咧，有白元露喺度啦，小白喺度啦，仲有船仔喺度啦。 早晨， 早晨，今日星期五，哎呀，都可以同 Didi 倾下偈，真系开心啦。 早晨啊，小白，早晨，船仔， 早晨 ，Didi， 咁啊，今日系啊 ，Happy Friday 啊， 仲有连埋星期一嘅公众假期，系咪好 happy？ 连续三日啊， 三连击、啊、假期， 系啊，所以连续星期六唔使翻工嘅朋友咧，就连续放三日啦。所以今天就特別開心和輕鬆、 啊、你不說我都差點不記得是不 是當然啦、哦、你們這些不同嘛、啊、公眾假期都要上班 公眾假期即是神光交通天文台下星期就休息啦轉頭、我來打搞你 了、哦、不要緊、啊、 我現在不說的馬上又忘 記了、啊、你又不要說打搞互相幫忙 因為、我們假期呢我都會找一些交通消息的那些交通消息哪裡來的呢、就是 Didi 嗰度嚟噶啦， 冇錯啦， 我哋交通組啦，係啦，都係靠運輸署俾啲資料我哋啦，係 啦 係 啦， 咁啊啱嘅， 咁 朝頭 咁都有 Didi 幫我整合先得噶嘛， 冇所謂， 運輸署啲資料。好多噶，点睇啊？ 咁、同事之间嘅，你帮下我，我帮你先开心噶啦。 系，得闲饮茶。 啊，诶、哎，我哋唔需要有利益输送嘅。 冇冇利益输送。 啊， 所以 嗰次喺酒楼都撞到你，系咪？真系好有缘。 酒楼撞到 Didi 咁一齐饮茶。 我十世都唔饮大埔啦，第一次去嗰间就系酒楼，咁喺大埔度就撞到佢哋一家，几开心啊！ 系啊，撞到。 咁啊有缘。 系啊。 仲要坐隔篱 啊！仲要系啊，仲要坐正隔篱啊嘛。 啊，真系开心啊！ 系嗰次难忘嘅经历。 啊、 好，咁啊，出面嘅交通情况， 难忘嘅经历，先讲个难忘嘅交通先。好彩啦，吓，佢开翻，点解咧？因为呢条主要嘅干道咧，佢紧急维修，咁啊，好彩咧，佢啱啱我哋收到运输署嘅通知咧，解封啦。如果唔系咧，就不得了啦。因为咧，屯门公路出九龙啊，你知几繁忙噶啦。咁近住新墟嗰段咧，头先就中线同慢线咧就封咗嘅，咁而家咧就开翻啦。咁好彩啫，咁但系车龙咧话都几长啊，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嘅，咁亦都影响咗洪天。去翻元朗公路咧就车多少少啊！咁我相信大家睇一睇个地图咧都睇到噶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新墟咧，头先有维修嘅，咁而家中慢线咧就几分钟前就已经解封，咁但系车龙咧未消散噶。 个车龙真系 好远啊，系咪啊？我见你睇紧个地图啊。 有待消散嚟形容都唔知啱唔啱， 都我谂 都系啱嘅。 有待消散， 但系嗰个待字就括弧咧，就都几长啊吓。 系啊，但系因为平时咧，佢朝朝早都塞车噶，你记唔 记得？ 系啊，加上修路更加塞啦，咁所以呢刻黑塞紧嘅朋友咧，冇办法啦，因为冇办法啦。我哋神光啱啱先开交通，等下 好长下喎，真系 好长， 真系几长。 咁咪改路咯，兜路行咯， 兜路啦。 咁相信都要一个钟头到啦，可能啲车辆先消散，即系平时都。 一个钟啊， 系啊，我谂系咯，差唔多。 而家都7:02啊，到时一阵间又更加多车又拱入去嗰边。 咁一刻听到神光嘅话，醒目 系啊，醒目 兜 嚟啊， 仲去嗰度塞， 真 系明知山有虎，仲偏向虎山行唔会啩？ 咁就抵塞。 系啦，咁 讲少咋？ 唔系有啲人有咩兴趣嘅？唔系，每人性格唔同噶，你唔可以抹杀呢样嘢噶。 我惊啲人话我嚣张啊！ 嚣张嘅意思咁又唔系嘅，纯粹睇到。 可以行下路啦，系嘛？ 系，冇错。 系啦， 行 下 路或者兜下第二啲路啦。 希望下路唔好咁快塞啦。 住嗰头应该识点样行噶啦，知 识噶啦， 系啦，好似我。住开荃湾知道点样可以走到咁 样，系啦系啦， 咁啊而家龙尾塞到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啊，咁另外啦，九龙区都系恒常个车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个樽颈位车多嘅，就系咁啦。 好，咁啊交通方面最需要留意咧就系近屯门公路一带啦吓，咁嗰个位上次都颇塞车啊，而家系啦，系咪用个颇字嚟同 O K 定系非常噶啦？应该去到 颇啦，非常又未止，因为其实个楼你虽然你睇到咧嗰个地图咧系咁红，但 系 其实佢喐 紧 嘅， 系 如果你停住咧就好惨啦，其实喐紧佢个流量都快嘅， 系啦， 系啊，最紧要就系喐咯，因为你之前你封住啲路嘛，咁佢焗住喐唔到啦，咁而家开翻晒喐，但系喐得慢咯，最紧要有得喐，唔好冇得喐。 系啊，有得喐咧，啲司机冇咁燥噶。 系啊， 你完全企喺度唔喐咧，咁啊有啲司机就真系会鼓燥啦。咁啊， 同埋乘客都有少少。 系啊，系啊。咁、啊、你话如果你仲系坐的士咁咧，又跳紧标咁， 佢跳一跳啊，我心里就跳。 系啊，同埋、啊、你谂下，佢塞车系计埋时间噶嘛， 啊、 车钱， 啊、 我个心又会再痛一痛咯。 系啊。 咁所以冇辦法啦， 痛啊！ 係講笑啫，呢個係啦， 唔係嘅， 的士大哥都辛苦嘅， 辛苦噶。其實擠塞緊咧，你都知啦，係咪？揼住油去都幾辛苦。 係啊，的士司機都唔想一齊塞嘅，所以就要識得揾路行啦。 的士司機通常都唔中意行塞嘅地方，因為佢雖然係塞住咧，跳嘅標係慢好多噶嘛，唔同你去住咁樣跳嘅， 係啦， 快好多去住跳。 好，咁希望啲道路繼續路路暢通啦，咁交通方面仲有咩同我哋講下咧？ 係啊，嗱，今朝咧提一提大家啦，我相信咧，小白你都知啦，有呢個叫做大王爺寶誕嘅， 係，我有聽過。 咁呢啲當然要問啊，介哥啦， 介哥啦， 歷史嘅嘢我唔識啦。咁但係點解我會講咧？梗係封路啦，影響到我哋嘅。咁啊，就由下個禮拜三、禮拜四咧，同埋星期日咧，都有封路嘅喎，喺大埔一帶啊。咁好彩佢係間歇性封閉嘅啫，即係唔係全部封嘅，封下開下，好似你咁講啦，封下開下嘅，咁佢封。封咗边啲道路咧？封咗大家都比较熟嘅就 系 丁角路，丁角路好长噶啦。 咁 丁角路来回方向近住海宝花园一带啊，因为咧我就唔好中意咧，佢哋成日讲介乎乜介乎物，咁其实讲咗好多人都唔知道，我讲好多次啦。佢其实好长噶，好似你咁讲，即系要自己编辑嘅。佢又介乎广东广福道与丁泰路，又介乎丁泰路与安祥路。我相信我咁讲十次啲听众都听唔到讲。 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大朗啦，丁角路来回方向近住海宝花园一带咧就会封咗嘅。咁另外安慈路都會封咗啦，因為安慈路有兩邊噶嘛，係咪先？咁佢去邊個方向封咧？就話俾大家聽啦。安慈路咧就去太湖花園方向封嘅，去太湖花園方向封啊，唔係近太湖花園啊。咁另外安祥路咧就去翻大園村嘅方向封閉嘅。咁頭先我講呢啲間歇性封閉措施咧，就喺下個禮拜三、禮拜四啦。咁禮拜三咧就朝頭早九點到上晝11:09，禮拜四咧就上晝9:00至到下晝嘅12:30。 礼拜三是几点啊？ 礼拜三咧就系朝头早9:00到上昼11:09。咁礼拜四咧就系会由朝头早嘅9:00至到下昼嘅12:30嘅。咁星期日咧就都会封噶。咁星期一就封，星期日封嘅时间又唔同噶啦，就系上昼11:00到2:00，但系封嘅地方都唔同噶。 星期日系嚟紧个星期日定系？ 嚟紧6月16号。 6月16号。 六月下个星期日啊， 再下个星期日 啦。六月十六号。 留意啊。 系啦，唔系嚟紧呢个星期日，系星期三、星期四就嚟紧星期三、星期四大家知啦。系啊，真系清晰嘅，你真系醒目。 因为我真系用心听咯， 用心听有着数啊！ 用心听，因为都谂一谂，我会佢封路嘅时间，我会唔会有时间去嗰度睇下佢啲咁嘅传统习俗咧？咁 好开心啊！睇啲传统习俗， 系啊！ 我再讲埋个封路，你再讲只传统习俗先。六月十六号上昼11:00到下昼2:00啦，星期日嚟嘅，就会封咗安泰路啦。咁另外安祥路啦，就系去翻大园村方向，同埋安慈路咧就系呢个安慈路咧就近住海宝花园方向啦，同埋丁角路近住天后宫对出。咁咧比较多人识嘅，我相信都系丁角路啦。喺天后宫对出咧都会封嘅，不过系间歇性啫，好彩就系上昼11:00到2:00。 即系近有个球场，我记得嗰度。 你熟啊？ 天后宫对面嗰度有个球场。 系啦，我就唔系好熟啦，咁你应该知道咯。 都近体育馆，近泳池一带咁样嘅地方嚟。 系啊，呢个都属于大埔区嘅盛事嚟嘅。 系啊， 系啊，好大啊！你谂下，连续3日都有封路喎。 系啊， 系咁历史方面就慢慢讲。 大埔区嗰边啲盛事咧，就一系呢啲宝诞啊，咁啊封路。啊、一系咧就超级市场减价， 超级市场减价唔系大埔城市， 超级市场减 价，全香港嘅城市。 你都唔好话，有阵时即系警方都真系好彩帮手咋， 系咩？ 佢哋啲真系要封路啊，因为咧 夸张， 系啊，因为好多人咧就直头揸车去买嘢，咁啊谂住就一车车，跟住就摆上车，系啦，跟住咧就可以咧就买好多减价货摆定喺屋企咁样嘅。 哇！你大埔区嘅特色嚟噶？ 唔系，但系因为大埔区嗰度啲路唔阔啊，佢唔阔咧。所以就要靠警方咧，就維持嗰個道路嘅治安。咁變咗好多車嗰陣時咧，就唔俾入，或者係放好似放車籠咁樣，一撅撅咁先放翻你入去咁樣嘅。 哦， 係啊，所以每逢一見到嗰啲大減價，我就哎呀，唔好去嗰排啦。系啦，我系先 check 个地图，又听听港台咁样，咁睇下嗰一带会唔会好塞车。如果塞车，梗系唔好去啦。又或者乘坐呢个交通工具先至去咯。 我同埋向住会唔会因为佢比较少啲商店，所以个个攞晒喺嗰个地方买咧？ 唔知咧， 咁犀利，我真系我就唔知啊，奇景嚟嘅。我得闲去你嗰度凑下热闹先，去排下队啊，系咪啊？练下自己耐性。 你嗰边都有嗰个减价嘅超级市场， 但我又唔见有你讲嘅场面咯。可能我哋比较多啊，分布得好多，好近啊！依度有一间，嗰度有一间。好多超市，所以就唔同咯。 系，同埋可能本身啲嘢又平啦，嗰边 都平， 系嘛？系啦，系啦， 系啊！ 但系一齐去 shopping 啦，系行下超级市场啊，啲年 开心下系嘛？ 系啦， 连咗三日假期都可以啊！ 系，好啦，唔该晒 Didi。 天气方面咧，问一问啊，出咗去嘅船仔啦吓，咁啊，唔知道出边嘅情况系点咧？喂喂，点啊？出边？ 出边真系天阴阴，同埋有少少焗啊，唔知系咪沤紧落雨咧？ 哦，咦，都有机会、啊，因为局部地区有雷暴。 系啊，咁大家记得带翻把遮出街啦，同埋咧又唔需要着得太厚啦，因为真系有啲焗嘅。我惊如果尤其是进行户外活动嘅朋友咧，如果大家系真系不断咁流汗嘅话，小心啊！真系有可能就好似头先我哋同 Sunny Sir 倾咁样，有可能中暑，因为真系有啲焗啊。 啊，头先有听书喎、啊，原来你 系啊，我听书噶。不过咧，除咗系焗咧会可能会中暑之外咧。其實而家唔知道小白你搭地鐵嘅時候有冇發現啊？因為焗嘅原因咧，好多人咧流汗，流完汗之後咧、哦、就係有陣汗味嘅。 所以咧，當個鐵路一行嘅時候啦，或者一埋站嘅時候，因為一行同一埋站咧，佢個風向會改變嘅，咁就點都會有機會聞得到啦。 係啊，係啊，係啊。咁但係就點解我哋可以點樣解決，或者點解人流汗係可能會臭呢咁樣？咁其實咧，其實主要汗腺係有兩種嘅。第一種就叫做小汗腺，咁就係嗰啲無色無味嘅汗水，其實你全身都有㗎啦。咁就係幫你調節一啲體温嘅。咁但係咧，我哋有一樣嘢叫大汗腺。咁呢個主要分布喺我哋嘅腋下啦，我哋嘅肚臍啦，我哋嘅乳房或者係私密處嘅周圍嘅。咁呢個咧純粹咧就係同我哋體温調節係冇關，但係佢嘅汗液咧多數都係比較結身少少，同埋混濁一啲嘅，仲會有一啲叫角蛋白。咁所以咧好容易就會令到你如果係有一啲細菌喺你個皮膚表面嗰度咧，就會形成咗我哋所講嘅體味啦。 哦，即係所以同樣都係出汗，但係唔同地方出嘅汗，原來佢入邊嗰個 chemical 都唔同嘅。 係啦，所以多數啲人大家聞到應該就係我哋腋下，即係佢哋腋下嘅味道啦。咁其實咧，多數有體味咧，中醫就覺得係同我哋個脾胃比較濕熱啊，肝火比較旺盛啊，神精虧去啊 ，sorry， 即係你個腎可能有啲虛咁樣有關係嘅。咁如果你係好中意食煎炸嘢，或者好中意食辣嘢，煙酒不離手咧，就多數都有可能會有呢一啲問題嘅。咁所以就建議大家咧，最好啊食少啲我哋頭先所講嘅嘢啦，一啲重口味嘅嘢啦，同埋著多啲咧棉質嘅嘢。咁咪流完汗就即刻抹乾，咁樣嘅話咧就會好啲啦。 係啦，或者打多件衫出去換啦嚇，各位。 冇错，同大家睇埋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时间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嘅气温大约系29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端午节同埋其后两三日咧，一两日亦都间日间炎热噶。 喺而家出边嘅室外气温咧就系25度嘅，相对湿度咧就系93%。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星期五都叫做有啲雨水啊，星期六开始咧就雨水收一收啦，星期日啊，至到下个星期咧，咁啊普遍嚟讲都会见到又有阳光出翻嚟啦，不过都仲有一两阵雨嘅，但系相信唔会影响太大嘅。而家嚟到早上嘅7:20啦，咁啊真系有阿佳哥出场啦。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喂，早晨各位。 端午节啦，食咗粽未啊，佳哥？ 我少食粽嘅。 系咩？ 系啊，少食粽系啊。 哎哟，即 系糯米嗰啲嘢，唔系我又冇咩兴趣，咩嗰种粽冇咩兴趣。 系系系，可能又难消化，我唔知系咪。 系啊 系。五味啊，唔紧要。啊，即系大家都有大家嘅方法咧，去到过呢个端午节嘅，咁啊揾阿佳哥出嚟，梗系要问一问啦。端午节呢咁大嘅日子啦，中国传统节日嘅时候啦，咁啊，我哋香港有啲咩民间风俗咧，即系特别啊？除咗龙舟同埋呢一个即系食粽，其实系咪条条村都会做呢样嘢噶？ 粽就好多人以前都会自己包啦， 系， 不而家就少咗啲啦。咁我试过落广州围村咧，佢哋都会开大锅包嘅，仲有少部分围村样。咁反而咧就係即係要買嘅方便啦，所以冇乜點人自己煮噶啦。反而咧就係講下龍舟嗰陣啲啊，因為龍舟容易接觸啊嘛。 哦，好啊，好啊，好啊。 嗱，爬龍船咧，第一件事咧，香港嘅端午節爬龍船咧，就唔單止係端午節先爬嘅。 係。 就端午節前一兩個月已經開始爬噶啦。 嗰啲練習咋嘛？ 唔係練習啊？點解咧？嗱，點解咧？因為賽事太多。好多個彎頭都想有龍舟競渡， 咁要參賽隊伍噶嘛，咁何來咁多參賽隊伍啊？咁所以好多參賽隊伍咧，佢哋都要逐個禮拜去唔同嘅灣口度去比賽。咁所以咪一早咪要大家要攤分日期咯。係啦，平日又冇人參加噶嘛，要翻工噶嘛，咁咪要聚曬星期日啦。所以咧喺端午節之前啊，五月甚至去到四月都已經每個星期日都已經開始有唔同嘅灣咧。灣口呢就開始是爬龍舟的 了。哦，哇， 譬如剛剛過了那個星期日不是柴灣爬龍舟，再早之前的什麼大潭啊那些又爬又爬咯。全香港最早爬龍舟的地方你估在哪裡啊？ 是不是香港仔那邊的？ 都是南區啊。 都是南區。 其實呢就是蒲台島。 蒲台岛咁远，我真系估唔到、啊。 系，其实好值得去睇噶。不过咧，佢咧就唔会系就假日嘅，佢、平日都做嘅。 而家有冇先蒲台岛嗰度爬龙舟？ 梗系有啦。佢哋咧就真系独特嘅，因为咧佢哋嘅龙舟咧系顺便贺埋呢个天后诞。 哦。 所以咧，正诞嘅天后诞就3月23啊嘛。 系。 佢哋爬龙舟系3月22爬。 系。咁 系。咁系全香港最早爬龙舟嘅地方。 我就是蒲台岛啦， 蒲台岛啊，咁啊，由于佢未必系假日啦，所以就好多人都唔知点解啫嘛。 系咁， 净系得佢参赛啊，啲渔民自己知咯。 系即系叫蒲台岛嘅居民自己就一个爬龙舟嚟嘅活动嚟。 会有外队参赛噶，即系通常都系自己多噶啦。 吓、啊，咁、那个路线咧喺边度啊？就 系喺个主要湾入边爬咯。 就系蒲台岛入边个湾啦。 系啊，个湾入边爬咯。咁啊，規模嚟講，就梗係唔夠話屯門啊，或者香港仔啲咁大規模啦。因為起碼都，因為嗱，因為點解咧？因為香港而家咧，一般嚟爬龍舟咧，通常都有龍舟都有幾個款噶嘛。有大龍，有中龍，有小龍咁樣噶嘛。咁香港而家能夠爬大龍嘅地方咧，得翻應該屯門同香港仔嘅就好似係。咁啊，咁一般嚟講都係爬中龍多。 系 中龙舟咁，佢嗰啲都系中龙啦咁样咯。 系咁啊，蒲台岛除咗即系最早嘅一个爬龙舟活动之外啦，咁佢仲有冇啲特别啲？佢啲种又会唔会特别啲嘅？冇乜特别嘅。 佢乜海参都系食嘅。 哦，都系食嘅。咁嗰啲 佢哋食海鲜为主啦。 海鲜种 食种嗰阵时3月22都未开始啊，端午节，所以都唔会好多种嘅。 咁你啊，咁我哋嗰个龙舟嗰个船咧，船身会唔会用啲特别嘅木材去做啊？ 嗱，咁啊，你讲。讲到个材料问题啦，嗱，如果系一啲较为大型嘅龙舟竞渡，需要好多队伍参赛嘅，譬如话咩啦，譬如赤柱系最夸张噶啦，因为赤柱咧系唔单止系渔民嘅组织啊，系好多嘅公司组织， 啲外国人嘅组织，啲公司啊都会嚟啊， 外国公司啊或者一啲大嘅公司，佢都会即系当系一种员工嘅福利啊或者康乐活动咁样去参赛噶嘛， 系啊， 咁佢系冇理由买条龙舟即系中环噶嘛， 系喎。而家仲有人做龙舟嗰个真嘅龙舟船噶嘛，仲有噶嘛？ 要全部翻大陆噶啦， 全部翻大陆做 噶。嗱，不过佢啲龙舟咧就所以咧佢。咁大型嘅龍舟競渡嗰啲灣頭咧，咁佢哋係會安排龍舟俾嗰啲人參加嘅，就唔係話由個龍舟會自己攞架私家艇去參賽嘅。咁、 哦、 咧就而呢啲龍舟一般嚟講都係玻璃纖維， 係 玻璃纖維係又唔係木噶啦，好少用木噶。 咁以前咧，以前嘅年代真係未有玻璃纖維嘅時候， 梗係木啦，全部都係用木噶， 全部都係木嚟噶嘛， 木嚟噶，咁真重一隻噶，好重噶。 咁會唔會有啲叫傳統習俗啦？即係又話嗰個龍舟又要拜神啊，做好多呢類型嘅儀式 啊？必然啦，一條龍舟即係等於喺陸上邊都冇管啲嗰啲獅子。 哦，係。 出獅之前，你獅子要開光噶嘛？ 係。 龍舟一樣。龙舟落水一定要开光，仲要请南婆先生添。 有咩点睛咁样嗰啲舞狮？ 一定要。 哦， 咬仲大个多咗样，仲要咬青。 系 咬青。 系 点睛咁啊？要谂揾南婆先生主持咁样噶，好隆重噶。 嗯。 啊，咁啊，定期嚟讲咧，譬如屯门啊、香港仔啊、即系鸭脷洲嗰边啊、大澳啊、蒲台岛啊，呢啲冚唪都有南婆先生做仪式噶。我呢啲我都睇过。 譬如龙舟，你当然系而家为内地做多啦。咁但系嗰个仪式会唔会嗱个船做咗啦，翻嚟香港又再补翻个仪式？ 所谓龙舟开光咧，就落水之前开操啦。 先至用嘅啫。喺、 嗯、 大陸係做啊嘛， 嗯、 做咧就唔使喺上面開光嘅、 哦， 上面喺個棚嗰度做嘅啫。做完之後咧就吊，就運落嚟，揾船運落嚟咯，運咗落嚟啊，咁啊喺運到去個灣口啦，或者去到嗰啲去到佢哋嘅即係農船嘅地方啊，嗰啲廠嗰度、嗰啲倉嗰度啦，即係嗰啲佢哋叫做龍竇啊，擺喺龍竇嗰度啦，咁啊落雨咁啊咁啊要物擲個良辰吉日。咁啊，跟住開到光，咁啊，就可以落水，就大家再操水啦。嗱，咁啊，你話如果要有咁啊，呢啲係私家艇啦。咁、 嗯、 除咗私家艇咧，咁好多嗰啲健兒咧，即係佢哋好熱衷於爬龍舟噶，好、 嗯、 其實都幾好玩嘅。佢哋係有私家獎嘅，係嗱，即係爬龍舟嗰個獎啊，係有自己有個人嘅，即係有私家 Q 嘅。 哇！ 系啊， 最特别顺手，系啊。咁个设计咧，嗱，而家就我谂好多都电脑化噶啦。咁但系以前会唔会喺香港仲有做呢个龙舟嘅时候咧，都有啲专门，譬如系咪水上人就负责做啊？咁定系点啊？ 龙舟梗系喺啲船厂做啦。 嗯。 啊，咁啊，但系咧，十几年前应该系香港最大澳啊。 嗯。 大澳就做了一条龙舟，咁啊嗰年咧就由于即系好强调系本土制作啦。 哦。 所以特别就喺应该深湾嗰度啲船厂里边咧，已经有一间船厂咧、 哦， 就揾到啲老师傅， 系 就接咗一只龙舟嚟做。咁做完之后都呢十几年都冇噶啦，都可能已经退晒休噶啦，系啦。 系咯，不过就系好难得嘅。咁啊，龙舟即系攞嚿木去到咁样整出嚟嘅话， 佢砌出嚟噶嘛，即系唔同木砌嚟，但系砌出嚟咧，你又要嗰啲接缝 嗰啲榫位啊，又要靓啊， 大细啊，咁样好有技巧啊，咁样咯。 系咁设计 工艺，香港嚟讲可能已经消失咗噶啦。 咁设计以前系点样设计噶？ 有冇噶？边度设计噶？ 啊，冇噶。 喺空中嘅心中嘅啫嘛。 哦，咁样。 点解你都画张图纸出嚟啊？边有咁得闲啊？喺个做咩老师傅直线在呢啲嘢咯？ 就系、是、 喺个脑要咩？用 AI 帮你设计。冇嘅。 就喺个脑入边啦。 喺脑啊。 咩颜？ 脑里边 乜嘢颜色都系等阿老师傅讲一句嘅啫。 系啦，老师傅一落到去就知道几长几阔几深， 系 啊边度位落乜嘢落乜嘢咁样噶啦， 系 咁啊边度图纸 啊，系啦，咁啊大家嚟紧嘅时候有好多即系下个礼拜啊公众假期啦，端午节啦，咁啊可以咧就好好地享受下呢、這个 啊端午节冇系啦，享受下啦，咁其实讲真端午节正日嚟讲咧，香港嗰啲大湾口嗰啲大型嘅比赛都七七八八噶啦， 系啊， 系有几个啦，应该系譬如赤柱啦，赤柱唔知啊赤柱嗰边我唔知做。反而係譬如長洲啊，呢一個大澳啊，咁啊呢都係好傳統嘅一啲漁港啦、啊。 係， 咁啊所以咧，佢哋都啲龍舟幾好睇嘅。 係啊，如果即係想睇啲傳統啲嘅龍舟嘅話咧，咁啊學下佳哥話齋啦。 香港仔啊，仲有啊， 香港仔，香港仔啦、啊，大澳啦、啊。長洲啦，係、 啊、 啦， 咁啊，屯門啦，呢都應該係正日嘅啦。 蒲台島嗰個就過咗啦，冇得睇啦。 咁啊，如果想睇啊，明年啦，三月廿二。 三月廿二，明年請早啦嚇。不過蒲台島啊，預翻啲時間搭船啊。係啊，車去唔到噶啦。好，傾住咁多先，唔該曬，嘉哥，拜拜。 嗯，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终审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郭廉思同埋岑耀顺已经分别向行政长官提出请辞。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遗憾。李家超话：香港嘅制度由基本法颁令实施至今冇改变，将来亦都唔会改变。又话香港已经由乱到治，市民依法享有嘅人权同埋自由冇任何改变。法院独立公平审。判案件不受干预，冇任何改变。唯一唔同嘅系国家安全已经得到更有效保障，香港嘅安全同埋稳定得到更有效保障，市民安居乐业得到更有效保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对于两个海外非常任法官请辞，感到十分遗憾同埋可惜，感谢佢哋过去嘅贡献。又话事件绝对唔会动摇或者减损律政司坚持维护法治，包括法院独立司法权嘅决心同埋信心。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亦都表示遗憾，又话完全有信心终审法院唔会因为法院人员变动而影响运作。 香港大律师公会对于两个终审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辞任深感遗憾，公会尊重两人的个人决定，并且感谢他们对香港法理发展和法治作出的贡献。公会深信有关的辞任不会影响终审法院履行他的司法职能，亦都对司法独立有绝对信心。警方昨天在上水秦府街一个楼上单位捣破怀疑非法麻雀赌档，拉了九个人。大埔警区特别职务队人员在行动中检获两张电动麻雀台、四副麻雀赌具、一批家具和640元现金。警员在单位内拉了一个67岁本地男负责人，涉嫌经营赌博场所。另外三个本地男子和5个本地女子涉嫌在赌博场所内赌博被捕，被捕人士已经被暂控相关罪名，下个月5日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美国白宫发表总统拜登和其余16国领袖的联合声明，呼吁以色列和哈马斯接受加沙停火和释放扣押人员协议。拜登日前公布3阶段停火方案，为实现永久停火和确保被扣押人员获释提供路线图。央视新闻引述哈马斯高级官员祖克里说，美方的建议完全参照以色列的提案，没有提及以色列永久撤军和全面停火的问题，所以哈马斯拒绝提案。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端午节和随后一两日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iffany 同大家讲返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虎山道桥底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平石村，车龙亦都影响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系比较多车噶，龙尾而家去到圣贤中学。重复一次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虎山道桥底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平石村，车龙亦影响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多车，龙尾圣贤中学。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嘅紧急路面维修已经完成啦。去九龙方向近新墟的中线和慢线重开，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丹桂村。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角的坏车已经拖走，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尤丽村。另外，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格田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将军澳电话机房。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和斜村一段车多，龙尾沙田马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左转大路山隧道多车，龙尾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我叫有建树啊！贴住我呢个 Trimark 标志嘅铺头，就代表系社会企业啦。社企提供多元化产品同服务，致力贡献社会。佢哋自负盈亏，持续发展，仲为弱势社群提供工作机会，建立共融和谐嘅社区。想知 Trimark 标志嘅详情，请浏览 sehk.gov.hk。社企有建树，你我都支持。 香港国安法实施4年以来，本港走向由治及兴，宪制秩序更稳固。 律政司主办《回顾与展望：发展新台阶国安法论坛》， 深入剖析国安法的实施和法理发展，令社会大众了解国安法对香港发展的重要性。 星期六上午8:45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场直播论坛开幕礼及主题演讲。 香港乐坛海纳百川，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DJ Soda 空降金曲舞台，热爆全场。 大家好，我是 DJ Soda。 6月23日，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席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曾经少女的生命，因为佢出现一线曙光，二人重遇。当年的少女以理想同热诚回馈对方，照耀彼此的人生。陈伟霆、张若楠，国剧830照亮你，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我是 DJ， 开创新星头。 我是二台神光第一线的阿 O， 想成为电台节目主持的原因得一个，就是我想分享，分享喜悦，分享新见闻，分享知识，同埋分享一把有温度的声音。 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8月4日。 早晨7:39，琴日世界杯外围赛啦，亚洲区外围赛。咁虽然咧香港队咧已经无缘晋身世界杯外围赛下 round 啦，不过咧琴日啊入到去球场支持香港队嘅球迷都几多，接近10,000人。 哦，咁好好、 啊、 气氛。 系啊，咁啊，对伊朗啊，伊朗亚洲二哥嚟啊，喺排名方面，咁输波都明白。不过咧，竟然可以喺主场嗰度入到啦，呢个伊朗两波咧都几劲。咁啊，两位新丁啦，马希伟啦，同埋咧杜俊辉咧都建功啊。马希伟入嘅第一球更加系有卡士，咁啊几有盼望啊。 佢咧第一场代表港队嘅啫。其实两位都 系啊，咁当然啦，即系冇咗即系安达臣领队，大家都好似人心惶惶咁样。喂，冇咗个阿头啊，点算啊？嚟紧系边个 on board 啊？都未知啊，咁样。咁但系、即系喺一个 暂时啊，代主帅啦，阿卢斯尔啦， 系啦、啊，暂时系咁嘅情况底下，大家好似人心惶惶之际啦。但系琴日都踢出一场好波啦、都几令人哋振奋，同埋咧，亦都见到安达臣领队过去嗰两年建立。香港队的体系咧系冇瓦解到嘅，即系大家继续用翻啲前场逼抢啊，继续喺翻主场嗰度咧同伊朗去拼抢。如果唔系咧，根本唔会踢出一个2-4嘅一个战果。同埋有两球12码嚟啊，其实有一球系几无辜嘅，因为琴日咧我都睇足啦，咁港台电视32亦都有播啦。咁都聽到評述，以至自己睇咧，其實一球葉鴻輝咧撲到波先嘅，再撲低咗伊朗嘅前鋒咯。咁、但係因為咧世界盃外圍賽咧就冇 VAR。 咁所以喺咁嘅前設底下咧，就未能夠即係叫沉冤得雪啦， 未能夠平反啊， 係啦，咁所以就難搞少少。如果你冇咗嗰一球嘅十二碼，其實即係輸3-2俾伊朗，絕對唔失禮，我覺得 係咯。咁呢一隊伊朗喺亞洲嚟講都肯定係一隊強隊嘅。咁、我哋雖然咧就無緣呢個世界盃啦，咁但係你睇到成隊港隊佢踢嘅時候咧，佢起用呢啲嘅叫新嘅年輕球員，即係連埋主帥都咁講，即係佢一直以嚟都好了解香港青年軍嗰個實力嘅。咁特別係一班咧，即係嘅後起之秀啦。咁其實的而且確，香港近呢幾年佢哋嘅年輕培訓係做得越嚟越好喎，因為好多人會投入喺佢哋个年轻嘅力量嗰度，咁啊再慢慢提拔嘅时候，嗰、那个训练又足够啦。其实我觉得香港嗰个实力系整体性嚟讲都越嚟越高。 系啊，咁啊越嚟越多球员又去到中超嗰度又学下技法啦，咁啊翻到嚟踢咧，即系相对硬朗啲。讲真，你踢中超，特别系余子南啊或者安永佳嗰啲，上去学咗啲嘢咧，你真系保护自己啊都强劲啲啦。因为始终港超联个强度唔会话下下都一脚洗落嚟啊，或者即系踢波方面个体能都冇消耗得咁多，咁所以好明显你见到有上到中超去踢波嘅，譬如讲紧余子南啊、安永佳嗰啲，其实翻翻嚟香港咧，即系可以喺上半场基本上都冇乜喘气啊，或者全场奔走，咁都呢个都系作为球迷们嘅欣赏嘅一件事嚟嘅。咁啊，继续睇啦，咁世界杯外围赛香港队嘅表现，以至琴日其实国家队又打和咗呢个泰国啊吓，咁打和咗泰国有咩？往后故事点推演呢？往后故事呢就下一场国家队会对南韩。好啦，对南韩呢，如果赢咗南韩呢就直入16强。如果呢和咗南韩呢，就要对泰国对呢个新加坡呢，泰国赢唔赢到新加坡。如果泰国和咗新加坡呢，咁呢国家队都因为得失球嘅缘故呢都入到16强。但呢如果仲有一件事嘅，如果输咗俾南韩，但係呢泰国咧又输埋俾新加坡咧，咁啊国家队都入到嘅。不过入面都存在好多滑言率同埋喺球数嘅变化啦。咁所以呢个就要睇下一 round 啊，呢个世界杯外围赛啊吓，佢哋嗰组嘅赛事嘅个赛果啊，牵引到国家队可唔可以直入16强啊吓？ 其中一个关键就当然系泰国队对新加坡啦。咁啊正路都应该系泰国嘅。 好难讲啊。不过因为国家队对新加坡嗰场大以失荆州咧，就令到嗰个叫做 有啲暗涌啊， 有少少啦。咁但系琴日都打得好好噶啦，其实打得好好啊。不过早段失嗰球就冇人上啦。咁拼尽全力就攀回1-1啦。咁呢个就系世界杯外围赛亚洲区嘅一个战报啦。咁嚟紧都有好多唔同嘅国际赛嘅，系咪 咧？咁呢几日咧都有个消息咁，当然就大家都有留意到啦。咁就系麦巴比都喺官方传媒嗰度，就皇马官方就宣布咧，就同阿麦总啊签约咧就5年嘅。咁喺啱啱过去咗嘅欧联，大家都知道皇家马德里就攞咗呢一个嘅欧联冠军，咁亦都有个胜利巡游啦。咁而家咧就呢一块嘅拼图咧，我相信连埋皇马自己都已经好似等咗好耐，因为都唔系第一日传噶啦，都传咗好多年噶啦。咁麦巴比咧睇翻，其实佢由摩纳哥开始踢啦，踢到巴黎圣日耳门啦，咁而家又再转会咧就离开咗法国啦，咁去到呢一个嘅巴黎，去到呢一个皇家马德里啦。喂，佢当日咧，其实佢亦都上传咗一张相，就系 C 朗同佢一齐嘅合照。咁嗰阵时啊，麦总都仲系细细粒，就系年轻人嚟嘅，系啦。咁而家都已经咧就系可以担大旗啦。咁亦都咧就系好似承接住 C 朗嗰个祝福一样，只要佢肯去努力嘅话咧，燃点佢嘅斗志，咁佢亦都可以咧就喺班贝拿球场嗰度咧就亮相。咁但系嚟紧咧就好多人嘅揣测啦，就系皇马到底嗰、那个。正选嘅阵容会系点咧？因为其实你睇到佢连即系欧联嘅发挥好好啦，喺西甲嘅发挥好好，即系现有嘅阵容其实都已经咧系唔错嘅班底嘅。特别你睇到譬如系阿秋仔阿云尼斯奥斯咧，佢个发挥相当之好啊！佢脚法就秀丽啦，有速度啦，射术亦都系非常之够。其实有啲人就会将佢同阿麦巴比咧都有唔多唔少有少少比较，会唔会重叠咗啊？各样嘢咁外国媒体都有几多个揣测嘅，就喺度话如果麦巴比就喺呢一个嘅皇马踢嘅话咧，佢应该会喺正前锋个位置，因为其实你睇翻巴黎咁多年，佢一直以嚟都系呢几年系 同阿雲尼斯奧斯個位咧係少少重疊嘅，都喺左邊嗰度就扭入去啊，再帶翻去中路咁射嘅。咁睇下會唔會喺皇馬嘅時候咧，佢係睇一個正前鋒嘅位置，咁、大家互相發揮就做咗新嘅三叉戟啦。 係啊，睇下係咪真係如排陣咁樣啦。不過到時開啲先知道啊。係啦，同埋安察洛蒂又有佢自己想法啦。講真，即係佢都有講過，舊時譬如帶愛華頓嘅時候，帶住詹士洛迪古斯，佢都有佢成個球場跑嘅，即係你會睇翻之後啲數據，其實如果麥巴比肯跑，全個球場邊個位都可以俾你踢， 係 啊，即係有陣時真係咁嘅喎。譬如你睇， 佢真係好快嘅， 係啊，同埋安察洛蒂帶皇家馬嚟，你見雲尼斯奧斯有陣時踢左，有陣時踢右，譬如比利咸有陣時踢左，有陣時踢右，即係唔係話個戰術嘅變化多端，係佢容許嗰、那個球員咧嗰、那個走動個位置個空間好大啊。你記唔記得舊時斯朗有段時間都係咁嘅，成個左邊都係佢踢嘅， 係啊， 即係基本上佢左前又係佢，左中又係佢，佢有陣時。即系斯朗都系一个好球好努力好勤力嘅球员。嗱，有一样嘢咧，我觉得斯朗系赢美斯嘅，就系佢喺球场咧 嘅跑动 系啦，佢上前同埋堕后防守咧，如果佢肯守啊吓嗰场，佢会堕到好后嘅，同埋一啲关键赛事咧，佢翻到去好后救波嘅，有阵时斯朗会，但系咧。美斯咧， 美斯就 係少啲救波嘅。嗱，呢個好老實嘅， 走翻喺中前場嗰度等波啦。佢都係 係啦，佢咧就好似個的士司機咁樣嘅。咁咧個波嚟到嘅時候咧，好似夾住個的士嗰啲載錢嗰啲袋咁樣。哎，嚟啦嚟啦，跟住佢斯然咁樣攞定個波，扭過幾個，跟住盤扭俾人又好，自己射波又好，即係佢有嗰種淡定 嘅。佢又，但係你搶唔到佢嘅波，呢個又事實嚟嘅。 好自由啊，好自由嘅，即係嗰個感覺係咁啊。嗱，幾大。球王啦，嚟紧头先小白都有讲啫，譬如话麦巴比咁样咁啊，有冇机会成为球王咧？咁啊，真系要用时间同埋用佢嘅战绩啦，去演绎一下，究竟佢够唔够啊？能力做到呢个球王加身啊？吓，有件黄袍可以摆上身嘅，呢个真系要睇。我成日觉得咧，好多球员咧都系一出嚟嘅时候咧，哇，星光熠熠啦，好劲好劲啊！最后咧都系。去到球員嘅黃昏期咧，突然間 drop 得好緊要。 係啊，最緊要係令到成隊波就生龍活虎啲啦。 我想夏蘭特唔好咁咯，即係雖然我唔係特別中意夏蘭特呢個球員，但係夏蘭特都有一種咁嘅味道啊。有種咧一出嚟咧星光熠熠啦，跟住佢可能因為一啲傷患咧 drop 得好緊要，同埋佢好容易俾人睇曬佢嘅進攻板斧。夏蘭特 呢個的而且確係， 即係 佢而家仍然可以活用佢嘅速度，活用佢嘅身體壓榨嗰個要素， 係 力量強啊。但係如果你一季兩季，你之後當你身體嘅力量開始下降嘅時候，以前喺前鋒佢都會轉踢中場啦。原因點解啫？因為佢對球場嗰個閱讀能力強咗，亦都知道就係唔下下你淨係死衝難衝啊嘛。 不過要睇下啦，即系球员又有球员自己嘅一啲命格，可以咁样讲啦。喂，嗱，今晚咧又继续有波睇嘅，咁有啲热身赛啦，咁英格兰对冰岛啦，咁英格兰对冰岛就好大成数，大家都会睇翻英格兰，譬如菲科顿啊、哈利简尼啊、比灵咸啊、沙卡啊呢啲，哇，即系四把尖刀。 比灵咸唔知踢唔踢咧？咁因为上一场嘅热身赛其实比灵咸就冇份踢。 系啊，不过依家见到排阵就有排佢嘅，即系暂时啦，叫做预估嘅出场阵型啊。反而咧冰岛咧几有趣，好少睇冰岛噶。喂，冰岛咧原来咧好多个。神嘅，包括有古 装神嚟噶，系啊， 奥斯卡神、泰斯达神、恩加神、格列达神，同埋咧苏拉利神，仲有夏拉迪神，仲有守龙门嗰个华迪马神，全部都系神啊！即系译音啫咁样。咁所以有阵时做球评啊，即系或者讲波嘅朋友仔，喂，其实即系讲着冰岛， 其实瑞典嗰啲都系噶，都好多神噶，其实瑞典 嗰啲神，即系佢依家我暂时睇咧，得一个球员唔系神嘅，睇个排阵就系咧苏史癫信 吓。 系啦，同埋 应该系小胜嚟嘅，佢哋嗰啲 系啦，真系唔知道，搞笑咁讲啦，系咁大家连场好波，大家又可以欣赏下啦。 系啊， 转个头，其实 NBA final payoff 咧，咁啊 game one 啦，咁啊一阵就会开波嘅。咁 Celtics 对 Dallas 啦，咁啊嚟到本个赛季最终回啦，咁究竟咧系人球合一嘅 Kyrie Irving 啊，同埋卢卡德隆石带领嘅 Dallas 赢到波，定还是咧美国队嘅新希望咧 Jason Tatum 啊？因为咧过往咧都好少啊吓，即系过去嗰两三年好少一啲咧，能够领军嘅新生代嘅一个美国 本土嘅球員啦，咁睇下 Jason Tatum 可唔可以帶領咧 Celtics 可以贏波啦。咁如果你問到我自己中意就我中意 Dallas 嘅，你睇下今年有冇機會達拉斯小牛啦，或者亦做達拉斯獨能俠啦。有陣時呢啲 NBA 啲譯名咧，真係凡此種種有好多嘅。咁睇下即係路易斯基應該都會入場啦，去支持下呢一個球隊嘅。咁睇下打4-0啊、4-1啊，定係7-0啊咁樣。即系唔知道今年嘅 payoff 会点啊？咁大家又可以继续跟进住 NBA 方面嘅情况 咧。 船仔， 大家行街嘅时候，尤其是行一啲城市嘅景色咧，其实而家多咗一个新嘅方法嘅，因为大家可能行嘅时候咧，都系就咁用只眼望下啦。咁其实望咧都系而家呢个年代，咁而家因为科技嘅进步啦，新增做一样嘢叫做 AR。即系扩张实景，系啦。咁我哋咧，譬如有个 QR code 咁样啦，我哋 scan 佢。咁咧，原来而家咧就系可以透过你部电话睇到以前 究竟喺呢一条街系咩样噶？ 即系已经 launch 咗嗰个之前旅发局推出嗰、那个有个程式嗰、那个。 冇错啦，呢、這、一个叫做城市警示啊，系、啦。咁其实咧喺譬如尖沙咀啦、油麻地啦、其实已经有之前有好似六个地方已经有噶啦。咁、但系而家新增咗一个咧，去到鲤鱼门啊。 诶，咁啊多嘢玩，因为之前咧喺尖沙咀一带嘅时候，如果有嘅话咧，大家如果有玩过啦、你就可以见到以前旧尖沙咀嗰个风貌、即系有阵时搵翻尖沙咀旧嗰啲图片，譬如你会见到钟楼隔篱嘅就有火车站啊，呢类咁样嘅景致咧，其实系好难得嘅。 啲船仔呢个 app 几好啊，可以对应埋阿佳哥，等阿小白有一次啦，同阿佳哥一齐去翻嚟、因为我好深刻咧，佳哥有一集咧就讲到鲤鱼门旧时系一个矿石场嚟噶嘛，又话输出。啲唔知咩石咧，成个广东省都系靠嗰个地方去输出嗰一种 嘅石。所以而家我哋即系睇翻啦，以前有段时间喺港岛嗰边咪起咗好多嘅大厦嘅，即系旧派嗰啲啊，旧式嗰啲欧洲风嗰啲嗰一类型嘅建筑咧，其实嗰啲石咧。都是在九龙这边就运过去的。 是啊 打完石之后 就过去那边的。 他们是采矿业是比较兴盛的。 即是讲你鱼门嘛。 是啊采矿业和这个陶瓷业啊。他靠这两样东西维生的。 是啊所以上两集呢听佳哥讲的时候他都说在九龙城寨里面都有一个俗称打石佬的。那么专门就是去到打这些石的。那么也是也是一代宗师啦。那么去到就做很多不同这一类型的工程。 那么船仔这个App 就应该帮到大家去重塑翻当年啊鲤鱼门嘅一个景致啦。 系，尤其是咧，原来佢系会多咗好多资料嘅。 系， 因为其实鲤鱼门咧就唔系话大家想象中咁多文献啊。 嗯， 系啦，譬如有好多嘢咧都系透过大家口耳相传，咁所以咧研究嘅团队咧系讲紧佢真系特登落区影咗过百张嘅相。咁然后咧就特登去问埋啲人啊，其实你鲤鱼门嘅生活系点样样嘅咧？咁样之后咧就再去估算翻唔同建筑物嘅距离，因为佢嘅目的系想话埋俾你听，究竟即系你呢一个位置嗰栋建筑物系咩样噶？会唔会系有一个草堆咁样，或者啲人打石嘅、哦？咁会唔会呢个位置就用嚟打石嘅咧？咁样咁所以咧入边系有用埋 3D 技术嘅，咁、所以又系去睇一睇究竟个比例啦。然后所有距离再加埋咧，系揾咗插画家嘅，咁佢就希望做到一个叫做模仿水彩画风。 哦， 系啦，就唔系话大家谂到咁实在咁样，佢系用一个水彩画风嘅方式咧，然后加埋一啲譬如光学嘅追踪啦，又再有现场嘅音效啦，又有实景啦。希望大家有一個沉浸式的體驗啊！ 哦，這個不單止是啱外國遊客，其實本地人我自己都很有興趣。你看起碼我住在香港咁多年了，我都是看回現在的香港的嘛。 是啊， 就算小的時候，我都是看回我小的時候香港的嘛。但我再之前的香港呢，我都只是可以在這個圖片上面找到。 或者電影啦，電影啦，重塑翻，或者調翻轉頭啲劇集啦。你而家睇翻六七十年代咧啲劇集咧，其實佢哋啲。巴士商場巴士都是最起曬角嗰一隻熱狗巴嚟噶嘛，咁你即係發現，唉，有好多時候都要靠住光與影留低咗一啲嘅情懷，你先可以回憶翻。係細個嘅時候咧，嗰架烏蠅頭嗰架港鐵係咁樣噶，咁樣。即係雖然依家我知道港鐵好似有個展都可以睇翻啲舊嘅列車個車頭咁樣噶嘛，咁啊有機會再揾嚟俾大家睇。 同埋而家咧又係啊，除咗大家中意睇景啦，都睇下係咪有啲新以前個景係點之外咧，其實而家咧係 upgrade 咗嘅，有一個自拍功能嘅，即係有埋一啲特登整咗嘅濾鏡同埋短片嘅錄製功能。係啦，咁你就可以直情咧同埋可能以前嗰個景一齊影相。 咦？回到过去、哦， 回到过去， 喂、這个 OK 喎，呢、這个玩法。 但系门口嗰几档海鲜可唔可以回到过去噶？啲虾可唔可以去翻50蚊斤啊？唔好去咗200蚊斤得唔得噶？ 50蚊斤喺大埔有， 系啊，睇下睇下系咪可以价钱啊？都唔系海鲜价，回到过去食餐好海鲜啊吓。 睇睇啦，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啦，间中咧会有骤雨嘅，咁啊局部地区啦有雷暴，咁啊最高气温咧大概29度到啦，咁睇嚟咧近排咧都系阴阴湿湿啊吓，天气方面，咁依家25度气温，相对湿度咧93%啊。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8:12，今日继续有我哋嘅嘉宾出场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Dicky 早晨啊， 喂早晨，哦大家好啊，星期五愉快， 系星期五愉快，同我哋跟住喺隔晚美股啦，咁啊美国咧五月份嘅就业数据咧咁啊出炉啦，咁啊睇到咧就嗰个申请呢、這个失业救济嗰个就超预期啊吓，咁啊导致咧就报章形容抽高之后回落啊，咁但系咧个股方面咧都各有走向啊吓，咁譬如 Nvidia 啦，大家好期望佢继续咁样升上去啦。今日好似有啲整固嘅，昨晚美股好啦。宏观嘅美股方面嘅情况，交俾 Dicky 帮我哋去睇下，好唔好啊？唔该你。 好啊，咁啊的而且确系嘅，高位有啲整固嘅，咁啊因为咧 Nasdaq 咧同 S&P 五百指数咧都系去到历史嘅新高啦，咁琴日咧就停咗啦啊，不过咧又唔系真系叫做跌，因为所谓嘅跌幅咧都少嘅啫，即系0.0几%咁样啦吓，道指咧就微升嘅，咁啊头先咧都讲到好多嘅话题啦，即系包括有经济数据啊，个别嘅啲。例如 Nvidia 嘅企業啊，咁啊逐樣逐樣講啦。先講下經濟數據先，因為逢禮拜四咧，咁其實大家都知道美國咧又會有一個即係關於就業市場嘅數據，就係、是、新申領同埋持續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咁樣。咁啊呢個數字咧，基本上就係對於即係就業市場咧會有一個即係前瞻性，因為睇下有幾多人攞失業救濟金啊嘛。咁啊簡單啲講咧，個數字咧首次又好啦，持續都好啦，都比市場預期略高的咁多。嗱，都係略高的咁多嘅啫，唔係高好多嘅。咁但係都係反映得到，即係話個就業市場有啲降温啦。咁仲有啦，呢、這個咧，除咗呢一個數字之外咧，咁關鍵嘅咧就係我哋之前已經睇咗 ADP 嗰、那個即係私營嘅就業職位嘅數字。咁啊呢一個就即係 ADP 所謂小非農。咁但係真真正正嗰個非農嘅數字咧，咁亦都好快出台啦嚇。咁所以咧，大家就肯定係即係。即係聚焦，即係嚟緊咧星期五睇到嘅呢個數字，咁啊反映得到究竟咧美國嘅就業市場咧係唔係真係有個降温嘅跡象？因為如果係嘅話咧，未必係一件壞事，因為真係反映得到就業市場降温咧，可能就會慢慢加翻大些少咧，就係對於九月份咧，可能聯儲局就會啟動呢、這、一個。減息周期嘅呢一個機會啦，咁即係話一次起兩次止嘅減息嘅預期咧，就可能會由一次起變成兩次止，並且由九月就開始，咁呢個就肯定係一件好嘅事。咁因為點解咧？就係尋日都講啦，加拿大央行咧已經率先咧就喺即係七國集團裏面咧就第一個就開始減息，咁第二個已經係即時亦都減咗啦，係邊個？就係、是、歐洲央行啦，亦都係同市場預期一樣嘅減息咧1/4，咁亦都係咧5年以嚟嘅。第一次喎，咁啊即係基準嘅即係利率咧，全部減25个点子，咁啊去到咧3.75%，主要嘅融資利率都係減1/4咁啊，去到4.25%，咁啊簡單啲講咧，就即係話同市場預期都吻合啦，就係、是、隨住通脹嘅放緩，咁而部分佢哋嘅經濟嘅情況又未如話好理想，咁終於咧都會透過呢、這個。即係所謂嘅寬鬆啲嘅貨幣政策咧，去刺激一下當地嘅經濟，咁所以歐洲央行出咗手啦，咁加拿大央行又出咗手啦，咁真係正所謂呢一個聯儲局又還會軟嗎？咁呢個就係好主流嘅呢個主觀嘅願望，所以就仍然都係即係高歌猛進嘅，只不過即係升得多時咁啊高位，即係有陣時都要唞下氣嘅，即係行樓梯都係咁樣啦，行咗幾層嚇，咁咪停一停咯。但係而家唔係落樓梯，只係停咗喺度。咁仍然喺个极高位嗰度整固緊嘅，咁所以即係外围嘅股市嘅表现呢，个气氛呢都仍然係 非常之良好嘅。 嗯，咁啊，同 Dicky 咧跟进下美股三强啦，无独有偶咧，你今日嘅专栏亦都有讲啦，譬如讲到美股三强就系苹果公司啦、英伟达啦，咁同埋微软啦，咁呢三间公司咧喺个市值嗰度咧可以话叮当码头啦。琴日已经喺节目嗰度咧同 Dicky 涵盖过咧，话啊辉达个市值咧首次咧冲破30,000亿美元，咁啊喂，如果要睇翻上次爬到苹果头咧，要追溯到2022年嘅3月啊，即系。事隔22年之后咧，就再追过苹果，咁啊，仅次于微软嘅啫。咁啊，好啦，往后啊，呢三只叮当码头嘅股份点样改变世界咧？我就好有兴趣知道嘅。咁除此之外、就是，就系啊，如果即系手头上啊，可能都有持有嘅一啲散户股民，应该点去睇咧？因为譬如 Nvidia 咁样，其实哇，到咗1000蚊，大家都觉得喂差唔多啦。咁但系又现实啲咁样讲，下个礼拜就拆势，咁但系拆势通常美股嘅情况一拆势又再继续升嘅。O K， 咁啊 ，Dicky 方方面面，就算喺基本面以至 practical 啲啦，即系呢个三强鼎立嘅局面会持续几时，同埋个股价走势，你又会点去预测咧？咁啊，交俾你讲啦，好嘛？唔该。 好啊，我谂喺半年之前咧，我喺我啲文章咧就写过，即系当其时咧，大家就系唔系咁样讲嘅，唔系形容呢三强嘅，就系仲系讲紧咧，即系美股个 top 行，即系 Magnificent Seven。咁当其时咧，我就几明显地咧就拣咗两只股份嚟讲，甚至乎讲话啊，即系要即系喺呢七只股份里边咧，我真系要拣嗰两只咧，咁都一定有啲原因嘅。咁当其时拣咗边两只同？大家避開邊隻呢？避開嗰隻叫做 Tesla， 揀嗰兩隻呢就係 Microsoft 同埋 Nvidia 啦。咁揀佢哋嘅原因呢，當時我講比喻就係咁嘅，就話一隻就係王者，另一隻就做王者。咁點解王者呢？因為 OpenAI 就改變咗成個地球人類嘅生活嘅方式啦，基本上。咁啊呢一個 OpenAI 因為微軟就即係有持有啦，咁所以呢就真係佢呢就係一個所謂嘅王者啦。咁但係邊個做王者呢？咁嗰個好肯定係 Nvidia， 因為基本上你冇 Nvidia 嘅晶片咧，你係做唔到任何 AI 嘅嘢嘅。咁當然，如果你要再推上去嘅，咁如果冇呢個荷蘭 ASML 嘅光刻機咧，你乜嘢半導體都唔使做嘅。咁所以咧，就點解佢嘅股價都好勁咧？咁嗱，當然頭先集中翻講呢三間美股啦，即係叮噹碼頭市值最大企業啦。咁佢哋都各勝擅長嘅。咁甚至乎即係講緊大家可能會話哇，即係如果講Microsoft 啊，大家都知佢真係所有嘢都有涵蓋嘅，咁而蘋果公司亦都係嘅，基本上咧就係大部分美國人咧都要幫襯佢嘅，咁但係大家可能會覺得，喂，咁 Nvidia 真係如果講客即係數量啊，梗係少過佢哋另外兩間啦，咁不過咁即係佢針對嘅即係客户嘅層面就唔係個人啦嚇，咁所以其實唔可以就咁去直接去比較，咁不過客觀嘅事實就係 Nvidia 真係由20,000亿嘅市值衝到30,000亿咧，用嘅時間咧就真係好短，呢、這個都係好即係誇張嘅一件事嚟嘅的，而且確係。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呢幾間公司會唔會繼續都高歌猛進咧？咁嗱，真係從估值又或者從盈利嘅增長嘅角度嚟講，睇嚟都仍然係有一個即係繼續即係向上嘅空間嘅。當然你話喂股價就係另一樣嘢啦，因為有陣時一個業績 miss 咗，佢可能會有個回落。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是、就算而家蘋果好似俾人哋過咗頭，咁嚟緊好快會有即係呢一個即係新品嘅發布會啦。咁通常大家都知一年一度嘅呢一個發布會之前就梗係好多估計會喂有啲咩產品啊咩樣啊會唔會人工智能嘅一啲嘅技術啊咁樣。咁唔好忘記幾樣嘢就係話第一，可能啲人會話：，蘋果啲嘢好似慢啲咁、哦，但係客觀嘅事實就是、就算好似內地市場咁咧，佢只要減一減價，嗱，唔好忘記其實佢而家呢部機都係佢產品周期尾聲㗎啦，講緊。咁但係減一減價咧，個銷量咧又一下子咧又一下子飆升翻成50%，而講緊內地即係4月份都出貨量，即係反映咧都就算係內地市場都好，一個競爭好激烈嘅市場，有好多即係內地嘅自主品牌都好，即係佢只要減少少價咧，佢就有人買啦。即係話其實仍然市場視佢嘅即係產品為即係話一啲最高檔嘅產品裏面亦都可能係最多人鍾意，只不過因為價錢貴，咁所以佢減價咪有人買囉。咁所以嚟緊呢即 即係都喺個發布會上高咧，我又覺得佢未必會係去推到去最新最快嘅一啲產品，因為蘋果過去咁多年嘅歷史都係咧，佢會係將一個技術喺最成熟同埋時機最啱嘅時間推出嘅，就唔會話爭咧同其他啲競爭對手最早去推出相關嘅技術。咁所以我會覺得可能會有嘅。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其實十年前啊 Siri 啊都已經係一個具備人工智能嘅一個嘅即係應用啦。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呢幾間公司你問我咧，我就覺得即係喺個投資組合裏面咧，即係某程度上點都會有要有下嘅。咁講到 Nvidia 啦，頭先阿 O 都講到話即係拆細啦。咁其實一開十咁簡單啲講咧，咁以後即係買一股或者一當美國嘅一手，即係就咁籠統講嘅一百股嘅成本就會大降啦。咁呢個當然就係便利咗對啲散户係有個正面嘅幫助。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美股真係可以一股股買，咁甚至乎即係所謂 fractional 即係所謂嘅定點都買到嘅，好多平台都咁，所以就唔存在話哦買唔到佢，好似即係香港例如比亞迪咁一手即係好高昂嘅入場成本嗰個問題就唔存在嘅。不過客觀嘅事實就係通常一拆細咧，又會又再炒過，呢個都真係客。即係好明顯地歷年嚟咁多年都係咁，咁所以點解佢嘅股價高高猛進就建基於技術性啦、拆細啦、業績啦，即係好多種種嘅原因啦。 嗯，好啊，咁啊涵蓋完一啲科技大企啦，個技術含量都相當之高啊。我哋又貼地啲啊，講翻朝頭早食咩早餐啊，嗌個外賣先咁啊。美團琴日出業績喎，放榜啊，多賺36% 咁啊，優選嗰度咧個虧損咧就大減喎，咁啊個 EBITDA 都升啊，咁幾好啊，嗱暫時睇落去數據上幾好啦，咁啊唔知王興嘅説話，即係佢哋嘅首席執行官嘅説話，以至成個發布會又有啲咩看頭，有啲咩亮點咧，咁啊交俾 Dicky 幫我哋睇睇美團嘅業績啊。 系就咁睇幾條大數，好似阿 O 咁講啦，其實都係好嘅。第一季咧按年都多賺，都差唔多六成啦。簡單啲講，咁經營日利亦都升嘅嚇，亦都高過市場預期嘅。核心嘅一啲即係本地商業嘅收入咧，亦都有增長，新業務亦都有增長。咁其實如果你話就咁去睇咧，就真係相當之理想嘅。咁啊，當然即係頭先你提到創辦人王興啦，我記得當年喺香港上市嘅時間咧，我都即係同佢見過面，真係坐佢隔離，可以即係問。好多問題啦，咁到現在，當然即係你話哇時勢亦即係由當年即係科網熱啊，股價高企啊，到現在，但係已經成為一間就有穩定盈利基礎嘅公司啊，咁我都覺得反映得到就係佢哋嘅即係業務啦，喺尤其是喺即係頭先提及嘅各項嘅營運嘅指標啦，咁仲有就係、是、都係已經係即係。深入咗去即係內地好多民眾嘅生活裏面嘅，亦都即係唔係話淨係嗌外賣啦，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即係服務都可以通過呢個平台咧，去即係可以即係訂得到啦嚇，咁所以我會覺得就咁講即係業績咧，咁的而且確都係表現都唔錯嘅，咁所以我都會覺得暫時嚟講個股價即係經歷咗過去嗰幾個月嘅一個長期升浪啦，咁跟住就開始明顯地過去嗰半個月有啲回。我想又应该会有机会咧，就喺而家呢啲水平就可以即系企翻定，甚至乎即系略为有即系再上升嘅空间。不过你话要上市翻，即系话五月中嗰啲嘅高位咧，咁就都系要啲时间嘅，因为毕竟咧成个市场咧都系即系经历完一个急升之后咧，就进入一个即系调整或者系一个回吐当中。咁但系个别有业绩好表现嘅咧，咁应该都会个股价咧就相对地会系比较系即系可以好。 咁美团都算权重啦，如果佢今日有机会真係升嘅话，有冇机会带恒指又再升多几格啊，咁交俾 Dicky 再快速讲埋啊，唔该。 喂，希望可以係咁啦，咁但係呢一如我过去一个星期咁讲啦，就恒指呢暂时反弹呢去到20天移动线呢都係会有啲阻力，咁真係无独有偶今个星期呢冇一日呢係冲过呢个水平嘅，暂时都呢个水平之下，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即係都係一个即係牛市当中嘅一個即係調整，而家係一個橫行待變嘅一個嘅情況，即係反映得到都係大漲小回嘅局面都未有太大改變嘅。 好啊，唔該曬 Dicky， 咁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偈。問多一個問題先，頭先有提及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啊？ 冇持有嘅，唔該曬。 主持人都冇嘅，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偈，拜拜。 好，多謝，好，拜拜。 想当初少年摔到满身伤，这一双翅膀只想跌到地上，梦中暗到像缺氧，人间要杀住信仰，谁修理了翅膀也伤，这一根羽毛覆盖了伤口，这一根羽毛柔软温暖也念旧，拥抱岁月变化，总有破裂过吗？仍感激扶一把，飞出峭壁，横越地平线，得到了苍鹰留。这一双翅膀覆盖了双手，这一双翅膀无数的爱去造就，学懂接受变卦，低处亦优雅，人生的峭壁，横越地平线，得到了苍鹰留线。倘有愿望或许现，天空里未曾飘渺，一串雀还曾望到当初那日子。 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娱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终审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郝廉思和岑耀信已经分别向行政长官提出请辞，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遗憾。李家超说，香港的制度由基本法颁令实施至今没有改变，将来亦都不会改变，又说香港已经由乱到治，市民依法享有的人权和自由没有任何改变，法院独立公平审判案件不受干预，没有任何改变，唯一不同的是国家安全已经得到更有效保障，香港的安全和稳定得到更有效保障。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对于两个海外非常任法官请辞，感到十分遗憾同埋可惜，并且感谢佢哋过去嘅贡献。又话事件绝对唔会动摇或者减损律政司坚持维护法治，包括法院独立司法权嘅决心同埋信心。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亦都表示遗憾，又话完全有信心，终审法院唔会因为法院人员变动而影响运作。美国白宫发表总统拜登和其余16国领袖的联合声明，呼吁以色列和哈马斯接受加沙停火和释放扣押人员协议。拜登日前公布三阶段停火方案，为实现永久停火并且确保被扣押人员获释提供路线图。央视新闻引述哈马斯高级官员祖克里话：，美方的建议完全参照以色列的提案，没有提及以色列永久撤军和全面停火的问题，所以哈马斯拒绝提案。另一个哈马斯官员哈姆丹对法新社话：，拜登提出的停火协议只是口头表述，哈马斯还未收到任何书面承诺。搭载两个美国太空人的波音公司星际客机飞船和国际太空站对接。星际客机当地星期三升空，将太空人威尔莫尔和威廉姆斯送到国际太空站，是星际客机第一次载人试飞。太空总署说，两个太空人将会在太空站停留大约八日，对星际客机和子系统进行测试。任务结束之后，太空总署将会对星际客机执行常规商业载人任务，定期运送太空人往返太空站进行最后认证。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11， 日元 155.84， 瑞士法郎 0.891， 加元 1.367，人民币 7.246， 英镑对美元 1.279， 欧元对美元 1.089， 澳元对美元 0.66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9。 日经平均指数报 38,711 点，升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2,377.39 美元，卖出 2,377.64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端午节和随后一两日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东涌嘅顺东路裕东路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咧一带都系挤塞噶。咁特别咧影响到裕东路啦，去翻青衣方向啊，龙尾都系排到去东涌道近住石门夹道噶。咁而裕东路反方向啦，近住北大屿山一段、北大屿山医院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咁再重复多次啊，就系东涌嘅顺东路裕东路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裕东路去翻青衣方向。龙尾都是排到去东涌道近住石门夹道，另外裕东路反方向近住大屿山医院一段都是比较车多。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不过刚刚就已经是清理好了。现在亦都是影响到新清水湾道去回龙翔道方向，龙尾排到去圣若瑟英文中学。再重复多次，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了，车龙未消散的。现在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另外清水湾道去回龙翔道方向，龙尾排到去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出。较早前小沥源路去回大老山公路九龙方向的支路有交通意外，曾经需要全线封闭的，很快脆意外就清理好。现在小沥源路去回大老山公路九龙方向的支路就是全线解封，一带交通都是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马会大楼。另外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时代广场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 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少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咁青山公路啦，深井段出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慢车，龙尾就喺浪翠园三期对出。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翻去朗平路。全锦公路落翻全锦交汇处，咁而家排到去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马场啦。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大埔滘新围。咁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喺教职员宿舍。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就系、是、希望大家可以同隔篱邻舍嘅关系好啲、 嗯， 所以咧就送一啲嘢食可以俾隔篱邻舍嘅。 哦，几好喎、啊！呢、這个我可能住村屋都住得耐啦，成日都有做村住村屋嘅朋友咧，邻里关系特别好。 系啊，我惊我听过你有啲邻舍朋友成日都会有啲鱼镬又会俾阿你。 系啊，有鱼镬又会俾我啦，咁我可以撒丝面啦。跟住有阵时就可能有啲都即系住开咧就。继续住落去啊！有啲真系都识咗超过二十年，由佢读幼稚园都已经到佢而家都出嚟做嘢嗰啲，有阵时喺屋企坐坐下，又会见到佢无啦冻咗喺度，跟住无端端又加双筷，其实都好多呢一类型咁嘅例子。 系 啦，咁啊煮咗嘢嘅又可能会同大家一齐 share 啊咁样，咁啊你话过年或者一啲大时大节更加交换下种啊，呢啲都有啦。 系啊，住村屋咧啲邻舍关系都 真系几好， 几正啊，好过即系住私人楼咧，有阵时反而咧人哋砰栋门大。大声啲啊！你又觉得嘈啊？跟住你都知依家新起嗰啲私人楼咧，其实佢系得一个好薄嘅门嘅啫。其实咧，你喺间屋入边发生乜嘢事咧，都会俾出边啲人听到晒。 系啊，讲嘢大声啲都听到噶。 唔好话讲嘢，闹交啦！你有阵时屋企实会试过闹交啦，就算再和睦嘅屋企都有闹交嘅时候。闹交咧，你真系成层都听到咧， 系 其实都几麻烦嘅。 系啦，失礼啊！你会送啲咩俾嗰啲农？邻舍食啊，船仔， 我可能会送啲，唔知道我硬系觉得要送曲奇饼， 点解嘅？你因为你而家即刻谂到想食曲奇饼系咪？ 系啊，或者硬系见到啲电视剧啊或电影入面送俾隔篱邻舍，永远都系曲奇饼。 哦，都系嘅，或者去完旅行啲手信， 系啊， 即系譬如我哋去完旅行都会买啲手信翻俾其他同事食。咁与此同时，其实有阵时你去完旅行，即系一箧大一箧小，咁你可能都会敲下隔篱屋个门，或者揿一揿钟嘅话，哎，啱啱去完京都啊，有啲手信啊，咁样啊 share 俾你啊，咁样， 即 系大概系咁咯， 几好啊， 几好嘅一啲画面嚟嘅。 系啊，咁又唔使话惊搭 lift 嘅时候又撞到佢。人哋揿 lift 等我闩门先，等佢走咗我先出。 系啊，就千祈唔好啦。维持好嘅邻舍关系咧，都可以令到自己喺个社区嗰度咧就安居乐业嘅。你谂下，如果一翻到屋企咧，其实左边嗰家人又唔中意你，右边嗰家人咧，你又好憎佢哋，咁有咩意思咧？ 即系最舒服应该自己屋企噶嘛，翻到去应该和谐嘅。 系啊，总之咧，即系希望大家住得开心，邻舍关系都称心啦吓。 相信好多人都知道端午节就是为了纪念屈原的，不过原来还有第二个传说是为了纪念伍子胥的，究竟大家又知不知道？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是为了纪念伍子胥的故事，在江浙一带是流传得非常之广。伍子胥就是吴王夫差的大臣，那阵时吴军的志气非常之高昂，百战百胜，令到越国大败，越王勾践亦都请和，夫差亦都没有打算杀了越王勾践。不过这个时候伍子胥就建议应该要彻底地消灭越国，但是夫差不听，而吴国的大宰亦都受到越国的贿赂，进谗言陷害伍子胥，令到伍子胥因为这样而死。因为伍子胥本身是一个忠良的人，视死如归，在死前就跟隔离邻舍说，希望死了之后可以将他对眼挖了出来，挂在吴京东门上面，看着越国的军队入城灭吴。讲完之后就自刎而死了。夫差听到之后就好嬲啊，命令要将伍子胥的尸身装在一个皮夹入面，在五月五号投入大江。所以亦都是因为咁，相传端午节就是纪念伍子胥的日子啦。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先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最紧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咁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上薄衣服，骑单车去寄出你爱手的信。 附近有一片草，浸一浸日光浴，旁边一个老翁唱歌，老妇适宴听众，画面充满爱，但愿可与你无时差漫步，重返旧地，相隔再多不过是几千公里，我要记得这些那些全部心事，从不沾话你知，每两天你若揭开信箱，接收甜蜜歌诗，邮差会配合地投入我隔空的爱意。信息咖啡还未煮热，乘火车去上班，错过早餐店，现在也许信纸已翻到第七页，才想搜寻那所教堂，而你刚刚上线，多么关注你，但是不会说无聊的浪漫情感艺术，心满意足观看着片中的你。 他是 Ian 陈卓贤，有这首作品 Thank you Postman、啊、今日呢大致都是多云的，间中有骤雨，25度气温，相对湿度 91%。 晨光警醒， 各位听众早晨，又到了晨光警星的时候了。今日我们除了有香港警务处交通总部的林启森总督察 Sam Sir 之外， Sam Sir 还带埋东九龙总区交通部调查及支援组高级督察周志杰周 Sir 上到来，跟大家讲下关于安全驾驶货车的资讯。两位早晨。 是 Vicky 早晨。 早晨，各位早晨。 今日的主题呢就是讲驾驶货车安全啦。咁我都想问下两位，是不是货车呢一种交通工具所引致的交通意外比起其他种类的车辆是比较多的呢？定是货车通常都是大家啲难操控，亦都比较多盲点呢，所以就比较容易发生意外呀？ 是啊 ,Vicky, 咁呢货车同埋市民嘅生活呢係息息相关嘅，支撑起全港九嘅运输任务啦，确保所有生活嘅必需品呢都及时送到。咁高效嘅运输咧系可以推动城市嘅经济发展啦，所以货车咧真系非常重要噶。咁根据运输署嘅统计数字啦，喺本港领牌嘅货车咧大约有114,000架，占咗全港领牌嘅车辆咧系14%左右。但系旧年咧全年嘅致命交通意外入边咧，货车咧就占咗差唔多30%啊，亦都系咧所有车种入边最高嘅。而货车引致的致命交通意外入面，10单有7单，即是大概70%度都是撞到行人的。所以安全地驾驶货车对于确保道路安全真是很重要的。 所以驾驶货车和驾驶私家车都有很大的分别。一般来讲，中型和重型的货车车身就会比较高大，所以盲点就自然比较多，而车辆的反应都比较慢，所以驾驶的时候真的要格外留神。最近都经常落大雨，天雨路滑，视线不清楚就更加需要专注和谨慎。 是啊，没错啊，货车司机咧系其实系可以利用道后镜咧去观察四周，至于一啲道后镜咧可能都睇唔到嘅地方，例如车身两侧啦，同埋车头两边嘅支柱啦，即系我哋所讲嘅 A 柱啦， 致命意外很多時候都是在這些地方發生的，所以呢司機應該多些另頭觀察，或者要一個心去消除他的視覺盲區，可以呢幫助司機更加容易察覺到車輛周圍的人物的。 我記得那時學車呢，師傅又說不可以只是依賴車裡面那塊的倒後鏡，因為當如果車裡面坐滿人又或者擺了貨物的時候，就會擋住了車尾的盲區。那如果貨車直頭連鏡都沒有，貨車師傅可以怎樣做呢？ 其實貨車的車尾其實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地方的，司機可以善用車上的倒車鏡頭，司機倒車的時候可以透過這個裝置了解清楚後面車的情況，如果可以的話，其實我建議倒車的時候應該找一個人去協助看車尾，確保沒有人和沒有障礙物，更加安全。而各位司機要切記盲點位置後不斷改變，尤其在轉彎或者行駛的時候，所以每次上車都要調校好對後鏡，開車前一定要清楚有沒有小朋友和老人家在車附近。 啱啊，因為老人家和小朋友都是比較細粒的嘛，在大型車輛旁邊不容易察覺得到，各位司機真的要多些留意啦。我知道最近其實在旺角洗衣街都發生了大型的貨車撞到車頭走過的老虎，因知道是有交通意外的。 Sam Sir 啊，不如又交給你跟大家講下這宗意外啊。 可以啊 ，Vicky， 咁我喺呢度咧都讲下呢单致命嘅交通意外系点样发生啦。喺今年嘅5月20号，有一架中型嘅货车啦，沿住旺角嘅洗衣街就驶到去近山东街交界。嗰阵时咧就路面多车啊，呢部货车跟住前面嘅车停低咗。喺呢个时候咧，一名大概82岁嘅婆婆啦，就由货车嘅左边咧就横过咗马路，即系我哋所讲一个货车嘅盲点区啦。司机开车嘅时候咧，就冇留意到咧婆婆咧原来喺车头啊，咁最终咧就系婆婆咧就卷入咗车底，又拖行咗20米，司机咧先意识到咧自己可能撞到人而停低，咁婆婆嗰阵时被救出咧已经系送院啦，而且最后系伤重不治添啊，咁系非常之不幸嘅。 其实呢排嘅天气咧都好唔稳定，所以各位嘅司机真系要小心驾驶啊。 系啊，呢度咧我都再次提醒各位司机啦，长者一般咧身形系比较矮小嘅，咁甚至乎咧会弯住腰咁样行路啦，佢哋进入咗呢个货车嘅盲点区咧，的确系唔容易被察觉到嘅。所以咧，货车司机喺驾驶时咧，一定要保持专注啦，要经常望清楚车头嘅鱼眼镜同埋倒后镜，喐下个身啦，拧头咧去观察个盲区，避免咧类似嘅意外咧再次发生。咁當然啦，身為行人咧，其實都要為自己嘅安全負責任啦。如果有行人過路設施，就應該用翻適當嘅行人過路設施啦。咁啊，提醒翻大家啦，無論係司機定係或者行人咧，即係好熟悉咧附近嘅環境咧，或者路段都好咧。千祈都唔好掉以轻心啊！ 系啊，要避免意外发生。除咗货车司机要专注驾驶、留意盲点之外咧，其实作为行人都要懂得保障自己嘅安全，都好紧要噶、哦。咁所以交通安全系大家共同嘅责任嚟噶。 系 Vicky， 其实你讲得好啱嘅。身为行人咧，又要谨记咧，大型车辆系有唔少盲点嘅。司机真系咧，未必可以睇到车辆前方同埋两侧咧有冇人啊，或者系较细嘅车辆。如果大家見到有人想在大型車輛附近過馬路的話，記得要提醒他們注意安全，可能就這樣防止了一宗嚴重的交通意外發生的。還有呢，馬路不是聽歌和玩手機的地方，過馬路的時候都要小心和專注才對的。 其實 Sam Sir 是不是大部分的交通意外的成因都是跟不專注駕駛有關的呢？不單止貨車司機要留意，其實其他類型的車輛司機一樣要專注駕駛。 是啊 Vicky， 根據警方的統計數字，在今年的1月至4月，造成交通意外的頭號成因都是不專注駕駛的，其次的原因就是跟車太貼和不小心轉線。無論駕駛什麼類型的車輛都好，其實都要時刻保持專注的，大家千祈不要疲劳驾驶。我哋咧明白到货车司机咧，佢要为候奔驰啦，所以一般嗰个工时比较长，甚至乎咧可能系日夜颠倒。不过咧，如果精神唔好咧，就千祈唔好揸车，更加咧唔可以咧系酒驾同埋药驾。职业司机揸车嘅时候咧，除咗要顾及生计咧，其实咧系需要对其他道路使用者嘅安全负责任噶。作为一个称职嘅驾驶者咧， 揸車時咧，雙手就應該無時無刻都放喺踏盤上面，妥善咁樣控制車輛，千祈唔好掛住撳手機，留意唔到交通情況。只要專注翻路面嘅情況咧，駕駛就自然安全啦。 嗯，除咗專注駕駛，其實貨車司機仲有冇啲乜嘢係需要大家去留意嘅咧？嗱，我之前咧就見過有貨車運載一啲發泡膠箱啊，咁為咗加大個載貨量，就將個尾板放咗落嚟，再喺上面咧放發泡膠箱。咁如果行駛期間跌咗落嚟，就一定會造成危險啦。周 Sir 啊，咁样嘅方式嚟到去运载货物系唔系违法嘅咧？ 嗱，其实司机咧放咗个尾板落嚟咧，谂住可以装多几箱货物，减少来回嘅次数咧，其实系犯法嘅。根据道路交通条例咧，咁样你嘅上载货不稳噶啦，因为司机喺开车前咧需要确保负载物咧已经系适当咁固定响车里面，而尾板咧唔系可以用作载货用途嘅。作为司机咧，驾驶货车道路上行驶咧，对自身同埋其他道路使用者嘅安全咧，都要负上好大责任嘅。 我仲有一次遇上到一架载住好多货嘅货车，喺一条人多车多嘅马路上面风驰电掣。其实如果有个行人行出马路，就未必刹得切掣咯。超速系唔系都系一个意外嘅主因呢？ 嗱，其实咧，除咗超载咧。超速驾驶亦都系造成交通意外发生嘅原因之一。同一般车辆唔同，货车一般都系较重，刹车距离咧就自然较长，操作上咧亦都冇其他车辆咁灵活嘅，反应亦都会较慢。所以法律规定咧，中型同埋重型货车嘅车速咧，几时咧都唔可以超过时速70公里。举个例子，假如道路嘅限制时速高于70公里嘅话，例如系100公里啦。中型同重型貨車必須咧係以時速70公里速度行駛嘅，貪一時之快超速駕駛咧，萬一發生意外咧就後悔莫及噶啦。 嗯，貨車嘅意外咧都係因為司機一啲不良行為引致噶，咁想防止意外發生同埋提升道路安全，都離唔開對司機嘅執法同埋教育噶啦。針對貨車嘅相關違例，警方又採取咗啲乜嘢嘅執法行動同埋去打擊 呢？咁咧，警方咧針對貨車安全嘅執法行動咧，其實係我哋重點交通執法項目嘅其中一項。警方咧一直都有透過執法咧去打擊翻貨車相關嘅違例事項，去減少翻交通意外嘅發生啦，同埋維持道路嘅暢通。喺今年嘅5月23日啦，港島總區交通部咧就喺區內展開代號名為“截風”嘅交通執法行動，打擊咧同貨車相關嘅交通違例事項。包括咧就系驾驶时咧就以手持嘅方式啦，使用流动嘅通讯设备啦，超重或者系载货不稳，车辆残缺啦，冇绑好安全带，同埋违例泊车等等。咁喺行动中咧，警方咧系一共发出咗307张嘅定额罚款通知书啦，同埋2张传票嘅。咁警方喺度咧再次呼吁各位货车司机，唔专注驾驶啦、超速同埋超载等等嘅货车违例事项咧，系会严重影响其他道路使用者咧，以及系行人嘅安全嘅。违例者咧一经定罪，系要面临罚款啦，同埋监禁。咁警方咧喺呢方面咧会继续加强执法啦，以打击翻相关嘅违例罪行，保障翻市民嘅安全啦。驾驶人士咧系千祈唔好以身试法噶。 所以警方嘅严厉执法，其实都系为咗保障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嗱，除咗执法之外咧，当然唔少得咧就系配合埋宣传同埋教育嘅方式，嚟到去提高市民嘅安全意识噶。周 Sir 啊，不如就请你讲下警方喺教育方面有啲咩工作做咗啊？ 我哋咧留意到货车司机咧每日响路面嘅时间咧都比较长嘅。有時可能會養成一啲唔好嘅習慣，所以會加強向專業司機嘅宣傳同埋教育。警方透過定期舉行駕駛安全講座，向一啲速遞人員、貨車物流公司分享唔專注駕駛引致意外同埋違例嘅個案，去警惕翻各位專業司機去專注駕駛嘅重要性，從中提醒佢哋響駕駛時要專心同埋謹慎，千祈唔好疲勞駕駛。道路安全组亦都向参加者派发各式嘅单张啦，同埋实用纪念品，去提醒司机咧时刻都要保持谨慎同埋专注驾驶嘅态度。另外咧，警方亦都会就大型车辆举办一啲盲点体验活动啦，令到市民咧明白靠近大型车辆危险性，而减低发生交通意外嘅机会噶。 嗯，今日真系多谢晒 Sam Sir 同埋周 Sir 同大家分享咗咁多有关货车驾驶嘅安全资讯。喺节目嘅尾声，希望各位听紧呢个节目嘅职业司机大哥喺驾驶嘅时候，记得要时刻保持专注同谨慎嘅态度，避免意外发生。道路安全系有赖各位道路使用者。 用者的通力合作，无论是司机定是行人，几时都要做到专注、忍让、守法。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拜拜， 拜拜。 扮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投资 O2O。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今晚美股表现啊。投资者观望美国即将公布的非农职业数据啊。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啊，其中咧标指同埋纳指咧破顶之后咧有少少整固噶，道指有得升，升78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1点啊，纳斯达指数咧倒跌14点啦。咁睇翻咧港股 ADR 咧按比例计算都有得升嘅，升79点啦。大型蓝筹股香港呢边咧就普遍都做好啊吓，咁啊几只大科技咧都是升的咁样，咁睇嚟咧，今日咧有机会啊吓，恒指啦企翻喺啊18500点楼上啦，睇下会继续啊好淡增持啊，定还是有力度咧更上一层楼啦。转个头开始，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股票市场资讯啦。呢、這个时间呼吁下电话先，船仔 系啊，18723888，18723888啦。如果咧你系有一啲朋友生日嘅，屋企人生日，或者你身边嘅可能丈夫或者或者你太太咧结婚周年、哦嗯，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噶。 系啦，18723888，等你打个电话嚟做个神光 morning call。咁啊，依家我哋听你电话，转个头咧就会接你出嚟同我哋倾下偈啊，睇下有冇啲六月之星生日快乐啦噃。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即留咗喺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大壮开咪嘅，大壮咪早晨， 早晨小白。 今个星期咧，咁啊喺法中外咩边度都好啦，有冇啲有趣嘅有关法律常识同我哋分享下咧？ 啊，都几有趣噶。上个星期我哋先至提及咧，就美国总统竞选啊，咁其中一位啊竞选者咧，阿特朗普咪俾人告嘅， 系啊，记得啊，系啊。 咁啊，啲陪审员咧即系。裁定佢34项罪名全部成立噶喎，咁、以为就要坐花厅啦，咁样又唔使噶喎，行嚟行去咁嘅样， 系咯、 而且就出边啲人就话，呢啲罪名咧未必要坐监咁嘅样，甚至乎仲有啲话坐监都可以继续竞选做总统啊，真系唔知道啊，要问嗰啲高人系唔系啦， 系咯，甚至乎咧见埋即系特朗普，虽然见到有呢啲嘅官司前身啦，咁啊，但系。佢個人氣咧，啊就不減喎、哦，呢、這個真係奇怪哦。 係啊，而且問翻嗰啲歸僑係嘛？呢啲美國喂個選情點樣？話看好啊，仲有啲大財團咧，唔知咩神秘嘉賓咧就。捐成4亿美金俾佢喎！ 哇，虽然佢自己都好多钱噶啦吓，咁啊，但系一个象征嚟嘅，有人撑，咁啊，梗系要大大声话俾人听啦。 真系唔同嘅世界，有唔同嘅世界观啊吓。咁啊，唔知系咪佢哋估嘅啫？啲美国人后悔以前，其实尼克逊啲咁蛊惑嘅先应该做总统，做乜弹劾佢啊？咁样吓。所以往后啊，克林顿嗰啲咁嘅屠杀事件都。冇乜大问题啦，咁样吓。 系啊， 咁啊好过选啲花生总统诶，冇咁醒目噶嘛，咪睇落起嘛。 系啊，大家都好似想揾啲系醒目嘅人咧就做。你见佢即系喺网上边嗰啲活动都犀利啦，一新嘅 register 锁一个新嘅 account， 哇，300万人、啊，大幅抛离啊拜登啊。 啊，所以咧就唔知系咪要竞争都要考虑埋咧。拜登這邊呢边都系不甘寂寞啊，唔知系咪咁叫咧？祖拜登咧，即系佢哋唔知咧，亦做乔治啦吓，普通话定系粤音啦。咁佢嘅儿子咧，亨特啊，Hunter Biden 咧，都要惹官非啊！ 哎呀，咁啊真系趁热闹。 系啦，同阿特朗普一样，都系刑事官司嚟噶，俾即系 U.S. 系嘛，即系俾美国政府起诉咁样吓。咁佢又咩嘢咧？佢就唔系暗口费啦吓。 咁啊嗰邊啊拜登嗰啲暗口費，如果擺喺香港咧，就類似即係妨礙司法公正，唔好話34条啦，一條都已經入咗去裏邊， 一條都夠啦。 即係啲民情唔知點解，咁呢邊咧就肯特拜登咧就係、是、3条控罪，2条主要針對咧就係、是、佢購買槍械嘅時候咧、 嗯， 就係冇透露啊自己原來有毒癮嘅咁樣。 哦 咁、第三條管有槍械，其實3条都好接近㗎啦。不過環繞住件事咧，可能喺法律上咁分開咗啦。咁啊、本身就少少醜聞啦，即係現任總統亦都係一個競選者咧。 嗯。 啊個兒子啊，即係不幸咧有毒癮，咁亦都係管有槍械咧，就俾人刑事檢控啦。 係。 咁但係牽出嚟嘅咧，就正如咧係睇到啲報道就話啊，即係拜登嗰邊啊，即係。即係被告啊，兒子嗰邊咧，嗰啲律師就話呢宗案件啊，唔係 U.S. 即係美國對拜登，話直頭拜登對拜登喎。 哇！ 咁點解咁講咧？有原因嘅，佢話、 啊， 因為咧，而家控方裏邊咧有兩名證人咧，一位就係咧肯特嘅前妻啊。 啊啊 即係如果唔係離咗婚咧，都仲係叫拜登嘅嘛，拜登夫人。 係啊係啊，但係離咗婚啦、 不過離咗婚咧就叫有啲中文報譯就係布勒啦咁。咁仲有一位咧，就真係拜登嘅以前嘅息父啦、因為拜登仲有一個兒子咧，咁啊叫 Bill 咧就不幸咧過世啊，咁嗰個寡婦啦嚇。啊！呢、這個寡婦同前妻咧，分別都係做控方證人。 哎呦！ 咁啊指證翻咧，Hunter Biden 啊，亨特。不過辯方咧，亦都揾翻啲拜登出嚟。咁啊有總統嘅兄弟咧，Jimmy 啊，Jimmy 拜登啦。咁仲有咧，另外個前妻個女咧，又唔幫翻媽咪嗰邊喎。 哇！ 又幫翻爹哋呢邊啦。 哇！呢啲家族情仇嚟嘅喎，但係做乜？ 真係都似。呢次系嘛啲剧咁嘅样啊，咁咧就帮辩方啦咁样， 系 咁啊啲旁边学咧估计就话咧，应该喺控方传召嗰两位咧，即系前妻及即系儿子另一儿子的寡妇咧，就系、是、讲及咧就阿肯特咧点样样系吸食毒品啦、咁样啊，咁亦都咧已经开始作证噶啦，咁啊前妻就话哇发现咧。就係、是、因為佢哋結婚咧，就係講緊1993年去到2017年嘅，咁、大概都唔夠10年咧就離咗婚。但係當中咧，咁前妻就話因為個丈夫咧就喺海軍度要退役啊，因為咧就係、是、有即係、陽性反應啊，即、就、係、是、驗毒嘅時候，咁屋企又有十幾次發現工具啊，這樣那樣啦、懷疑佢食可卡因咁樣啊，咁所以咧就指證佢啦，即係有吸毒啦， 係挺身而出啦嚇， 係啦，而且仲有一個女友嘅喎，嗰位女朋友咧又出嚟，嗰阿蘇兒啊，就話咧，你啱啱離婚之後咧、就識咗一年啦，結交啲 club， 你知啲大富豪噶啲達官貴人去到啲 club 噶嘛嚇， 係， 咁佢做兼職嘅時候識咗阿 Hunter， 咁亦都係親眼見過佢咧係服食啲好勁嘅 cocaine 啦嚇， 係， 即係。平时啲人就讲啲 crack cocaine 就霹雳可加因啦，一粒粒咁嘅样吓，咁啊食啲仲劲啲嘅吓，咁啊而家呢啲证据咧就会针对住阿 Hunter 啦。 哇，似乎啲证据都系对佢几不利啊！不过真系呢啲咧，我就咁听起上嚟嘅时候咧，又呢、這个又前妻，跟住嗰个咧又话女朋友啊，我就嚟咧一路听嘅时候，一路咧要画公仔，画翻嗰个人物关系图出嚟先得噶。 要攞张白纸啊嘛！ 要啊要啊要啊！ 咁、而且咧。辯方相信咧，都會係去盤問咧呢、這個前妻關於佢哋離婚嘅時候咧，嗰啲比較撈教嘅嘢啦，照英文報章嗰啲報道 mess 啊嘛，話佢哋好相信都有第二啲唔知乜嘢風暴、家族風暴揭出嚟㗎啦，咁未完嘅喎，咁咪講咗啊，另外一個控方證人係。嗰位即係拜登另外一個兒子阿 Bill 嗰個， 係啊係啊， 即係寡婦啦嚇嗰位，嗰位女士原來又同阿 Hunter 有染嘅喎。 嚇！ 係啊， 哇！喺 嗰度又唔知辯方律師要準備啲乜嘢同佢傾下偈啦，咁嘅樣。 哇！呢真劇情嚟㗎，定係電影橋段嚟㗎？ 嗱，我哋睇傳媒報道啦，就法庭文件顯示啦，因為嗰邊有好多嘢都冇乜嘢唔透明㗎嘛。咁啊，搞到咧，关心个仔咧，搞到阿 Joe Biden 嘅第一夫人系嘛，都要睇一个仔，不过系 stepson， 即系 拜登都不止一宗婚姻的了，这样。 是哇，不过如果这么多官司在这里的话相信对于拜登竞选这件事呢似乎都是蒙上少少的阴影啊。 我们如果用特朗普来做例子好像、有罪才多些竞选的选票。 还有、有多些话题啦，不知道是不 是各处乡村各处例，是不是不同文化的呢，就会觉得他现在都几多的声音、份份报纸都有他，还有他家人今天免费宣传、 系啦，咁啊完整啲讲埋咧，就系咁指阿詹米同埋 Naomi 咧，即系辩方呢边中意讲咩咧？ 嗯， 主要应该咧讲翻阿 Hunter 买枪嘅时候咧，嗰啲精神状态啊， 系 嗰、那个即系 state of mind， 即系话会唔会当时都自己唔系好清醒啊？ 唔知自己做紧乜啊？ 受到咧当时嘅前妻影响我咁嘅样，咁、搞到佢有啲乱龙咧，就唔系有心犯法啦咁嘅样吓。 系系， 咁啊当然嗰啲。前妻咧就原来咧又有一个豁免起诉嘅喎吓， 吓、又有噶， 又有噶，同香港真系有啲好多嘢，大家普通法啊嘛，唔单止，不过佢咧更进一步吓，佢讲开审之前咧，其实本来咧就呢个检控嘅当局啊，即系佢哋都系叫做 Department of Justice 噶啦吓，咁同香港同名咧，而家就吓，即系检控科啦，检控部门。查实咧，同辩方咧系倾有啲叫做啊咩认罪定答辩嘅协议啊，啲 plea bargain。咁就本来就话咧，如果亨特咧吓就成一啲逃税嘅罪名咧，就不如就撤销唔告呢啲啦咁样啊。又唔知点解嗰啲报道就讲到好似话呢啲啊，即系吸紧毒藏枪都唔系咁严重罪名喎。 哦。 咁啊，即係一處鄉村又一處嚟啦，啊， 係 不過最終就話擔心咧，嗰啲法官就唔會同意佢哋呢個 bargain 啊，呢個咁嘅協議。咁、所以大家就冇繼續高安啦，咁樣繼續啦。咁、最終就係拜登兒子啊呢邊嘅律師團隊覺得咧，都係要打，咁咪打咯嚇。 係啦。 咁呢次就12個陪審員選出嚟，香港一般係7個，多啲穩陣啲係9個。嗱、佢哋12個咧。仲有後備嘅喎， 後備啊，哦，佢哋係雙數嘅喎，陪審團嗬。 雙數之外咧，就係、上一次特朗普就如果冇記錯就是、6名後備，咁啊今次有4個，如果我冇睇錯嚇。 哦，咁咪成日打和咯，如果係咁嘅話。 嗱，後備咧咁樣唔係話即係坐咗喺度即係傾偈嘅喎，打牙教嘅喎，係、真係要全程啊，即係全神貫注睇嘅喎。 哦， 咁因為隨時咧，如果個12位有乜嘢即系伤风鼻塞啊，甩漏咧就即刻上去替补，就等同于佢本身一样喺度即系参赛中嘅。 哦，咁啊，即系好似我哋踢足球嗰啲板凳球员咁样啊， 系 场波啊踢紧啊都唔可以唔睇啊。 就当然唔可以好似梅西上次嚟咁样，好似冇乜留意场赛事。 唔怪之得佢冇落场啦，因为佢冇留意。 嗰啲就唔合。唔合規矩，唔合資格噶啦，咁樣。咁啊，咁啊，點都好啦，喺我哋繼續睇下嗰個呢場官司嘅發展。係講開足球嘅，究竟喺英超有係咪10個光頭9個富？ 哦，我都好想知道，但我淨係知道而家麥巴比又去咗皇馬啫。咁啊，睇下佢前鋒嘅陣勢會點樣去到擺啦？係咪擺正中間咧？我都好有興趣知 道。究竟多咗呢啲咁超級嘅阿麥總係增加實力啊？ 係咯。 即系唔可以中和到咧，咁啊要睇教练啊，咁多个奖杯啊安插落地，有咩新招数啊？ 系啦，最好啊继续攞杯啦。如果唔系一个唔觉意啊，麦总去到之后冇杯落手，可以尴尬啊嘛。 咁啊要解释下啦，咁啊要啊，使咁多钱。 系好，唔该晒大众咪，下个星期再讲，拜拜。 拜拜，唔该晒小白。 咖啡渣，冇错，今日又系讲咖啡渣。成年人好多时候每日翻工嘅习惯都会有一杯咖啡喺手，我都唔例外。所以对于全球嚟讲，能够可以再重用咖啡渣系非常好嘅事。而喺英国，冬天嘅时候都会比较冻，有好多人嘅屋企都仍然系会有烧木材嚟到去取暖。而当地就有一个人利用咗咖啡渣本身好多油脂嘅特点，将咖啡渣处理咗之后，生产成为一个个嘅咖啡木块，就好似一嚿嚿嘅木材咁样，俾唔同嘅家庭嚟到去燃烧取暖。 呢一种嘅咖啡木块唔单止环保，仲可以比一般嘅木材提供多 20% 嘅热能。希望之后陆陆续续会有更加多专业人士帮我哋动脑筋，将咖啡渣再做成为更多唔同嘅物品啦。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 中三十一。 好啦，晨光追踪三十一啦，咁啊电话侧边亦都邀请咗咧，就系刘卓喺度。早晨，灿仔。 早晨， 早晨，早晨各位。 系啦，咁啊今日夜晚有咩节目啊？ 咁啊送俾大家一个好有趣嘅节目。咁啊今晚10:30啊叫做《典故里的科学》。咁啊讲乜嘅咧？就系、是、我哋中国历史上面咧有好多好出名嘅典故啦，好多系成语古仔嚟嘅。咁啊呢个节目咧就会用现今嘅科学啊，试下立体呈现吓。 佢呢啲典故裏面咧講嗰啲嘢咧，係咪真係做得到嘅？喺科學理論上面係咪講得通？等我哋知道咧呢啲典故啊，有冇講大話，或者有冇講大咗啦？咁啊，今晚咧就送上兩個典故嘅。第一個咧就係白步穿楊啊，咁啊講緊係用箭咧，即係春秋戰國嘅時候有個神箭手咧，可以喺100步以外射到射穿嗰個楊柳樹嘅樹葉啊嘛。 係係係。 究竟是不是真的做得到的呢？咁啊，節目咧真係會同大家還原翻當年啊春秋戰國嗰陣時咧，100步實質上即係而家嘅幾遠咧，用翻當時嗰啲弓箭去射翻個目標，係咪真係做得到咁話嘅？ 哦，有趣喎、啊、一個。 係啊，咁啊，另外咧，我哋個節目嘅另外一個講法咧，就係、是、一個歷典故咧，就係講阿楊貴妃啊，就係、是、歷史上可能中國歷史上咧最中意食荔枝嗰位人物啊嘛。咁啊，皇帝咧知道佢嘅愛妃中意食荔枝，中意到點咧，就起一條私家嘅皇家路咧，就7日要運到由南到北運嗰啲荔枝去食噶嘛。咁啊，究竟佢起嗰條路咧係咪？即係佢哋真係啊節目主持人咧，去翻當年嗰條運荔枝嗰條路嗰度，用翻而家嗰啲名貴嘅馬匹去跑一次，睇下係咪真係送得到咁話嘅。 哇！跑翻一次真係好具實驗精神喎、 啊。不過嚇，一粒荔枝三把火啊！大家唔好食咁多。 係啊，睇完荔枝啦，我哋睇埋聽日咧6月8日嘅晚上8點，亦都有廣東話去旅行雲南篇喎，係嘛？ 冇錯啊！咁啊，兩位節目主持人范莎莎同埋澳米張嘉怡咧，就會今集我去到雲南嘅麗江，咁啊會帶大家去到麗江古城嗰度，咁啊認識下當地嘅納西族人，亦都會咧學習下咧僅有現存嘅象形文字，咁啊呢啲咧都係一啲非物質文化遺產嚟嘅，咁啊當然啦，亦都會睇下當地嘅壯麗景色啦，一啲玉龍雪山啊、高原啊等等，咁啊等大家咧可以咧一邊放住呢個星期六嘅假期，一邊認識下雲南嘅文化嚇。 係，咁啊好啦，星期五又有好節目，星期六都有好節目，咁啊大家可以黐住香港電台收音機同電視機都成日陪住你。唔該曬，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终审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郝廉思同埋岑耀顺已经分别向行政长官提出请辞。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遗憾，佢话香港嘅制度由基本法颁令实施至今日冇改变，将来亦都唔会改变。又话香港已经由乱到治，市民依法享有嘅人权同埋自由冇任何改变，法院独立公平审判案件不受干预，冇任何改变。唯一不同的是国家安全已经得到更有效保障，香港的安全和稳定得到更有效保障，市民安居乐业得到更有效保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对于两个海外非常任法官请辞感到十分遗憾和可惜，感谢他们过去的贡献，又说事件绝对不会动摇或者减损律政司坚持维护法治包括法院独立司法权的决心和信心。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亦都话遗憾，又话完全有信心终审法院不会因为法院人员变动而影响运作。大律师公会发表声明，对于两个终审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辞任深感遗憾，公会尊重两个人的个人决定，并且感谢他们对香港法理发展和法治作出的贡献。公会深信有关的辞任不会影响终审法院履行司法职能，亦都对司法独立有绝对信心。中国和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昨日在北京就三国铁路项目举行政府间协定签字仪式，国家主席习近平、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济约耶夫通过视像祝贺协定签署。习近平说，中吉乌铁路是中国和中亚互联互通的战略性项目，是三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标志性工作。三国政府间协定的签署将会为中吉乌铁路项目 的建設提供堅實的法律基礎，中國願意和吉爾吉斯、烏茲別克兩國一起再接再厲，為啟動項目建設作好各項準備，早日建成這一條惠及三國和三國人民、助力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通道。中吉烏鐵路起自新疆喀什，經吉爾吉斯進入烏茲別克境內，未來可以向西亞、南亞延伸，建成之後將極大促進三國互聯互通，帶動地區經濟社會實現更快發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日冬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端午节和随后一两日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488点，升11点，总成交金额6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3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19点，跌2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110.2跌2.5，腾讯控股380.4跌2，友邦保险59.15升1毫，中海油21.55升4.5，阿里巴巴77.45升3.5，招商银行35.7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日元155.77，瑞士法郎0.89，加元1.367，人民币7.244，英镑对美元1.279，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日经平均指数报38675点，跌28点。港金报2215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72.77美元，卖出2373.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呀 ，Ann 提翻你啦。咁现时咧，西隧去翻九龙方向管道慢线咧有坏车，咁都未有显著嘅车龙噶，经过请小心啦。而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机场方向近处迎东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稍为车多。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管道入口稍为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东隧去港岛的车龙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呢车龙都是仲是比较长的，龙尾去到维港湾，而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去到香港恒生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车多，龙尾去到廉政公署总部大楼。九龙区方面，七咸道北观塘方向呢都车多噶，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灯打士街。反方向七咸道北去尖沙咀咧，亦都车多，龙尾去到新楼街。而西九龙公路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车多，龙尾到海丽村，龙翔到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到新光中心，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丽业街车多，龙尾观塘码头，反方向观塘绕道油塘近住观塘码头慢车，龙尾去到 Megabox。新界區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龍近住瀝源村車多，龍尾沙田馬場；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新墟車多，龍尾到元朗公路近泥圍；吐露港公路左轉大老山公路都車多繁忙，龍尾到天富海灣。咁仲有東涌順東路同埋裕東路交界處，較早前有壞車，壞車咧喺較早時間都拖走咗噶啦。咁但係裕東路去青衣方向都仲係擠塞噶。現時嘅車龍去到東涌道近東涌澳管理站，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葵涌道馬嘉烈橋底、旺角方向。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楼下火烛啊！ 咦，系咁即刻行楼梯走啊！记得带锁匙、手提电话同毛巾。 楼梯好大烟啊！ 快啲用毛巾掩住口鼻，捂低身去另一条楼梯啊！ 呢边都好大烟啊！ 咁翻入屋安全啲，好彩有带锁匙咋！ 快啲用胶纸同毛巾封住门啦，打开向街嘅窗，再坐低打999。 消防员啊，入面有冇人啊？ 消防员嚟救我哋啦！ 大细贺端阳， 同屋企人过端午有端午节三宝， 一起身食翻只果晶粽、 红豆粽、咸肉粽、斋粽，乜粽都食啊！ 食住粽睇埋龙舟比赛就够晒叹啊！ 食饱饱，住一家大细出游翻个龙舟水， 咁全家上下就够晒丰收快活、平平安安啦！ 丰收快活人 陪你过端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我是 DJ， 开创新星头。 我是第二台三五成群的黄天怡。我想做 DJ 呢，是因为我觉得 DJ 是一个少数的媒体行业，可以将自己想的、讲的用自己的方法去表达出来，而不是只是读稿。这个就是我想做 DJ 的原因。 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8月4日。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今年32岁，来自美国的创作歌手，他的名叫做 Charlie Puth， 有他2024年的新歌 Hero。 Charlie Puth 的外形很省镜，但在眉嗰度咧就有个疤痕，原来是一个咧细细个嘅时间嘅一个家居意外嚟嘅吓。呢、这个礼拜先系榜占第十位 ，Charlie Puth Hero。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早晨9点42分啊，船仔今日咧听咗个听众咧都想代佢读一个点唱试唱出嚟喎。 冇错，咁就系三妹啊，咁佢就想祝基哥生日快乐。佢今日生日嘅，佢系基哥今日生日。 基哥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身体健康。 系新壮力健， 冇错啦，佢都系祝佢工作愉快同埋身体健康。 系咁啊，基哥越嚟越靓仔， 梗系要啦。 好咁啊，读完呢个点唱之后咧，咁当然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啦。咁啊，今日晨果 Morning Call 已经安排咗你。早晨，早晨， 早晨梁太， 早晨梁太， 你好啊， 系你好，大家好 ，Hello 你好啊， 有啲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啊，梁太。 听日咧系我同阿梁生39周年纪念， 哎哟，庆祝庆祝要庆祝，系啦， 要嘅要嘅吓 吓，咁啊点庆祝啊？ 冇啊，行下街啊，食下饭你咁咯， 系 咯， 食下 都系咁啦， 使下钱啦，咁样系咪啊？ 使下钱冇错， 使下钱啦，跟住老公中意啲乜嘢噶？我先问下梁太先，等下睇下你有冇老公心肝先。 啊，佢最近呢十年咧，应该系跑马啦。 跑马，所以你听日就同佢入场啦。听日跑马，啊、我知道系嘛？ 睇听日跑马咩？ 系啊，听日跑马咩？礼拜日父亲节啊嘛，啲父亲去晒跑马，边个？ 听日未系父亲节。 我知啊，系啊，啲听日听日系啊，应该系听日啊，我帮你 check 翻啦， 系 啊，我帮你 check 啊，我睇下咪先，唔紧要啦，嗰个就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听日啦，系听日啦， 系啦，同埋六月我哋好忙嘅，系我哋周年纪念啦，又系父亲节啦，29号系爸爸嘅生日， 哇，咪连续几个星期都系主角， 好忙啊， 好忙，但 系 几个星期就 吓。你六月份唔好约我， 唔紧要啦，交晒俾你啲屋企人啦， 系啦，喂，之前唔好谂住几个星期嘅嘢就一个星期啊庆祝晒， 我唔会噶，我哋唔会噶 吓，系咪噶？ 梗系啦， 呢啲唔好偷懒，咁好机会，梗系一齐成家出去玩啦。 系啊，喂，你听日叫你老公唔好跑马字吓，同你庆祝咗先咯，知唔知啊？ 哦，佢会努力紧噶啦，呢几日都要温功课嘛， 要温功课。听日跑黄昏马，4点钟先开始跑啊，系啊。 OK OK， 梗系跑黄昏马啦，咁热，依家香港。人都 啲马嘛， 人都攰啦，何况马仔系啊？ 提一提佢， 系啊， 唔好咁俾心机喺嗰个位，我惊一阵连饭钱都，你再铺草皮， 玩下好啦吓，所有嘢都吓玩下好啦。 71岁啱噶啦，有呢啲咁嗜好系啱嘅。 玩下好啦，所有嘢都系玩下啦，有个精神寄托啦。我阿爸都系咁， 冇 错 嘅， 即系有阵时唔好太沉迷都唔好。好啦，嗱，我知道你好中意 Albert 嘅欧瑞强，系啦，今日拣咗一首歌都系。欧瑞强先生唱的啦，咁希望你哋咧，39年，下年就40周年嘅咯，结婚， 一年后再打嚟 啊，要啦，系啊，到时同我哋讲下老公啊，到底有啲咩好， 好唔好啊吓？到时叫埋老公一齐打嚟，叫埋梁生一齐打嚟，好嘛吓？ 尽量尽量， 俾个机会你哋晒恩爱啊！ 有冇一句说话想送俾你老公啊？ 系啦，有冇啊？ 好嘛？ 啊，送啲咩俾佢啊？ 送一句说话咯。 当 时 话哦，我都 锡晒 佢啦， 锡晒佢啦，佢都锡晒你啦。好啦，一齐听歌啦，多谢你电话啦， 好啊，多谢， 拜拜， 好，拜拜。 去了的岁月留下古老街灯，照样发光，使我爱夜行。情的心再拾起，看看这星辰，才见觉到日子将一切东西都变更。看那所有旧名字改变了几番，相貌变改，可见亦频繁。在空间，人面对已成为习惯。哦，心随人转淡，热的都变冷。为何仍在远方的你，仿佛都知道？我在这刻极需知心倾诉。偶然觉得失去气力，肝经寸毛，及时扶助我，情意般温暖送到。朋友的心，朋友的真，尽管声音永远。 我愿我愿有言，路一点更好，环顾今天，人人换新鲜的外表，有百万套，有几多感情，从不更改道路。看那所有旧名字改变了几番，相貌变改，可见亦频繁。在空间，人面对已成为习惯。心随人转淡，热的都变冷。为何仍在？远方的你仿佛都知道，我在这刻极需知心倾诉。偶然觉得失去气力，肝经全无，及时扶助我，情意般温暖送到。朋友的心，朋友的真，尽管声音永远是老，我愿我愿有言，路一点更好，环顾今天，人人换新鲜的外表，也百万套，有几多感情，从不更改道路，盼彼此感情，从不更改道路。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我记得前几日好似有讲过话，中意食炸豆腐嘅， 系啊， 你阿船仔都记得啊， 系 啦，咁啊炸豆腐都细个嘅时候会食好多咧，就系东南亚式嘅豆腐啦咁样，咁但系即系突然间心血来潮，今日又谂一个咧，就系都系炸豆腐嘅，咁、但系就细细地嘅，咁其实喺超级市场买一樽嘅豆腐咧，就咁用嚟炸噶啦，咁啊都应该系足够噶啦，咁啊将佢就切成可能几细嚿咁样，但系都唔好太细嚿，咁啊点整咧？今次嘅整法咧就要做一个汁同埋做个芡先嘅，咁啊点解炸豆腐都要做个芡咧？咁啊一阵慢慢做下做下就会明白噶啦。咁今次嘅芡咧，我哋就所用嘅材料咧就会以菇菌咧就为主轴嘅。咁有鮮冬菇啦，有金菇啦，有坊間其實基本上你喺街市見到嘅菇咧，嗰啲菌菇啊咩都好啦，你都可以咧就自己將佢切咗佢，咁將佢切片，咁跟住就可以一齊去到煮嘅。咁所以個菇嘅種類咧，我覺得多幾種，咁可以令到佢入面嗰個味咧就會強好多。咁大家可以去街市嗰度睇下今日邊一種靚。咁跟住亦都可以準備定啲葱啦，準備定啲葱嘅時候亦都將佢咧就切碎粒，咁亦都要準備定啲蘿蔔。蘿蔔咧其實可能。我自己屋企咧就蘿蔔買咗一條翻嚟之後咧，會逐啲逐啲咁樣切嘅，就未必會一次過咧就切曬成條。咁今次亦都會準備定，譬如一個拳頭 size 咁大嘅蘿蔔咧，就將佢磨成呢一個嘅蘿蔔蓉。係啦，磨咗蘿蔔蓉之後，亦都準備埋即係同一個刨啫。咁啊，將啲薑亦都切咗一嚿嚿先，就再將個蘿蔔蓉嗰個刨咧。就刨埋呢個薑，咁啊蘿蔔蓉啦，又有薑蓉啦，又有葱粒啦，跟住亦都有咗呢一個嘅蘑菇一紮嘅菇啦，咁嗰啲就將佢切咗片嘅。好啦，跟住就準備定啲生粉。咁啊，頭先嗰個豆腐咧，就將佢咪切咗幾嚿細嘅，咁大概 size 係幾大到咧，就似係一個手指公咁長到啦。 手指公咁长，但系如果你话高身嘅话咧，咁大概系半截手指公咁样嘅，即系大家想象得到，其实就唔好大嚿，但系都唔好太细嚿。咁啊，将呢个豆腐咧就放喺呢一个生粉上边咧，就准备定咧就染下啲粉先。咁跟住咧就有呢佢炸噶啦。好啦，咁你就要起个镬噶啦。咁今次都要少少油啦，因为你始终都系炸啊嘛。咁落啲豆腐落去炸嘅时候，就基本上炸到佢咧系金黄色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即刻咧就捞起啲豆腐噶啦。咁、炸豆腐，我都好中意食炸豆腐。 系 好啦。跟住咧，你就準備定第二個 pan， 第二個 pan 咧，咁啊先加水，加水之後咧，咁啊今次呢一個嘅豆腐可以揭盅啦。佢咧就係日式嘅炸豆腐嚟嘅，咁佢咧就要落水啦，大概200ml度，跟住亦都落下啲豉油啦、味淋啦，咁啊按照住自己個口味，通常佢哋用一羹或者兩羹起嘅啫，亦都準備定咧一啲佢哋嘅湯包，佢哋嘅湯包意思即係話佢哋有啲可能用雞用魚，其實同我哋。廣東式嘅湯包咧都有啲似嘅，不過佢哋硬係有佢哋嗰陣徐喺度嘅，用翻佢哋嗰啲嘅方法。 湯包，我諗起火鍋底料咧， 佢重慶嗰啲係嘛？ 係啊，嗰啲又好辣嘅。 喂，但係有啲係即係可能日本嘅嗰一種湯包咧，我有時係打邊爐都會用嘅，但係嗰盤真係純粹係放火鍋嘅。 咁佢哋其實好多時煮餸咧，佢哋有啲都係有啲一粒粒嘅，咁嗰啲好似譬如調味料有啦，亦都有一啲一個個湯包，咁日文叫做特殊，即係寫個汁字咁樣嘅。咁嗰啲一煮嘅時候咧，佢哋嗰啲味咧就會用咗好高嘅速度咧，就會溶曬出嚟咁樣。咁、那個湯包跟住你要攞翻上嚟就抌咗佢㗎嚇，係啦，嗰、那個就唔會自己溶曬嘅。咁、你都要將呢一個嘅湯包擺埋入去，咁睇下你自己中意咩味啦。咁你基本上買翻佢哋自己嘅品牌嘅話，就會出翻嗰種種嘅風格噶嚇，跟住咧你大概煮到佢一陣間一滾佢嘅時候咧，就可以收細火，跟住就將頭先嗰啲嘅菇咧就抌曬入去，就一次過煮，一次過煮，咁啊大概都係煮到啲菇咧都滾曬啦，滾曬之後咧，你都可以咧就落翻少少嘅蘿蔔蓉啦，頭先嘅薑蓉啦，抌埋入去，咁啊葱咧就唔好加住啦。葱就唔好加住，跟住亦都可以咧就落翻嗰啲我哋嗰啲生粉啊咁样，就将佢即系收芡咁样。咁佢原本系汁嚟噶嘛，咁你就将佢收咗个芡先。咁收咗芡之后咧，跟住你亦都可以咧就准备定就慢火度煮到佢轻轻一阵间。咁啊豆腐头先炸起咗嘅时候，你就已经摆低咗喺个 pan 上面，又或者喺个碟上面啦。你就将呢一个收咗芡嘅蘑菇汤汁咧，就淋喺呢一个嘅炸豆腐上面。咁连埋嗰啲菇啊，食得嗰啲菇一次过摆埋上去嘅。咁最尾就将啲葱揾埋上去嘅时候咧， 都几靓喎，其实 好靓噶。同埋你一路食嘅时候，除咗炸豆腐香之外，你发觉个汁咧真系可以做咗个煮蛋，因为系好香嘅菇菌类嘅一个汁嚟嘅，味道都好香。 咁而做嘅方法，头先听小白讲， 难 噶，太复杂啦。 系啊，系啦，咁啊，所以就可以喺今日夜晚大家食一食呢一个咧，就系蘑菇炸豆腐。 我的享乐时代。 啊，讲享乐时代之前咧，可以问一下啲拍档，你哋礼拜六咧，如果早咗起身咧出街嘅话咧，有冇阵时都帮下啲小朋友、大朋友买下旗咁样嘅？ 我有， 系啊， 买旗定卖啊？ 买旗， 系 啊，卖旗唔系话你卖想卖就卖啊，你嗰啲社福机构会之前揾你噶嘛，系啊，稳定你要做义工先得。 特别系有 阵 时小朋友行过嚟咧。我找不到一个理由拒绝他。 是啊是啊是啊。 有的，唯一一个理由拒绝就是因为你真的 散 银。散银。 而他那个是正是收散银。那就没办法啦。 看看往后有没有机会可以转做支付工具。 现在都很多是支付工具。 是 不 是就是买旗那些。 都有支付工具。 因为我通常都是给钱的。因为传统同埋叫做什么即自己惯了手势。咁多年人是这样呢，你跟返那些规矩是这样。所以听日即大家例如六早上又可以即做下善事啦，即买完旗贴张贴纸仔喺心口仔，都几精神爽利嘅。除咗买旗呢，就想讲下呢个中华文化节呢就隆重开幕啦。今日几份报章其实都有去叫做讲返入面嘅内容啦。有好多劇目都好有趣喎，可以同小白同埋船仔讲一讲啦，包括啦呢个话第十二届嘅中国戏曲节啦，咁最好睇啦，最好睇，我自己觉得包括系我哋最熟悉嘅嘉英哥， 系 罗嘉英先生酝酿咗十年啦，跨界嘅力作啦，呢个新编嘅粤剧叫《大鼻子情圣》啊，大鼻子情圣，咁你知嘉英哥得一个中意嘅人 系 就系边个咧？ 汪阿姐， 冇错啦，所以剧目入边。个女主角 都是汪阿姐嚟噶， 啊、就太好了， 太好啊！ 可以欣賞埋熱咖啡更加好。 即係其實咧就好浪漫噶嘛呢件事。你諗下，即係個自己嘅另一半係一個劇作家，做咗一個劇作，佢自己參演之餘，佢冇諗過揾其他女主角喎。 係， 佢個心入邊就係得一個人，就係、是、汪明荃汪阿姐。我覺得呢、這個 會唔會系因为冇人敢做个女主角 都唔会，都唔会，系啊！阿姐好 nice， 阿姐好 nice， 系啊！ 认识汪阿姐，你都知道又关心后辈，有阵时又贴近个市场嘅脉搏走向，系咪先？有阵时买啲包包都几新几靓下，咁样又有品味。咁所以咧，讲翻呢个剧咧，呢、這个大鼻子情圣咧，就系由阿嘉欣哥啦，同埋咧阿汪阿姐啦，同埋咧新剑朗咧去主演。大家如果喜欢粤剧文化的你又可以去看下啦。咁今次中华文化节其实咧涵盖嘅层面都好宽好广嘅。除了头先一啲新编粤剧啦，仲有一啲歌舞剧嘅，包括咧就系用花木兰做剧目主料字啦。咁入边加入咗好多唔同嘅音乐入去啦。咁你话喂动态唔系好啱你，静态有冇咧？咁有呢个香港水墨新时代。代啊嘅一个展览啦，咁啊包括好多新派嘅水墨画啊，咁啊依家年纪咧大咗咧，我就觉得啊水墨画咧都系几优雅同埋脱俗嘅，即系旧时 好难画啊， 系啊细个咧净系识得欣赏啲西方嗰啲画作啊，譬如啊莫奈嚟到香港你睇莫奈啊，毕加索嚟到香港你睇毕加索啊等等啦，咁但系咧依家年纪大咗咧，我就觉得咧啊山水之美咧融入呢个水墨之中咧。亦都是很难的一件事嚟。 记唔记得前几日先至 Vicky 喺度讲话阿白友啊，佢都系画呢一个水墨画嘛。 系啊 系 啊， 仲睇下佢即席挥毫。送翻张俾阿欧先， 系啊，睇下有冇机会啦。咁我自己即系喺佢未送俾我之前咧，就一齐大家可以参与下呢啲香港水墨画新时代嘅展览，亦都系 under 呢个中华文化节嘅大 umbrella 之中啦。好啦，咁啊都未够，咁仲有咧电影嘅世界咧都有呢个中华文化节嘅首映喺当中嘅。咁啊入边咧亦都将好多嘅电影去放映啦，包括咧呢个著名剧作家唐力生先生啊吓，咁啊一啲嘅。粤剧嘅经典重温咧，大家都去了解翻嘅。咁啊，详情咧真系喺节目咧涵盖唔到咁多，因为咧剧目又好，展览又好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咁啊，大家可以上翻个网址啦 ，www.ccf.gov.hk 啊吓，咁就会认识到咧更加多中华文化节2024嘅一啲项目啦。